入国发表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在2022年和2023年将分别增长 4% 和 3.5%。 报告认为新冠疫情冲击持续劳动力短缺、供应链中断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等因素，令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巨大阻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上清凉，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和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9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3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7点，跌59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美团218.8。跌7.4，腾讯控股468.6跌6毫，系跌6.6。阿里巴巴128.1跌4蚊，盈富基金24.44跌1.2，快手86.9升1.45，友邦保险83.7升1蚊，汇丰控股54.45升7.5，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8.6。金力永磁新上市报29.35，京东集团281.6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68，瑞士法郎8.551，澳元5.662，加元6.224，新西兰元5.338，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6.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0点，系跌547点。港金现价报16,91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46美元，卖出系1,823.9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对出仍然全线封闭的，影响到而家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一带就比较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14号、小巴路线16A、16M 同埋16X 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影湾园一段车多，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荃湾洋屋道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我 好，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I got that fire, fire, fire, fire. 只要你系18岁或以上嘅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咗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新时代奋斗者截止报名日期1月16号，即系仲有3日咋。 佢会播映无数电影，佢播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画面入面粒粒都系天王巨星。仲使问，佢咪就係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时段囉。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逢星期六晚10点， 星期日晚9点半， 经典大电影 让你一再回味。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个咁多。你唔系唔帮老豆顶系嘛？ 同学在两旁说笑话，但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伸脚叉。 敬我都是 Patrick 话自己细个情史是比较丰富啲嘅。呢首 MV 佢就揾嚟自己个仔饰演翻佢嘅年轻版，周旋于十个女同学当中。究竟佢系怕老婆扭耳仔嚟揾个仔顶啊，定系想个仔承继佢衣钵咧吓？作曲编曲雷有辉，填词殷葵，监制有雷有辉加上殷葵。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雷有辉女同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最紧要身体健康，我系长寿张啊！ 我系健康瑞， 恭喜恭喜，笑容满面，今日齐齐整整，五福临门， 好耶！ 好，风骚快活人今日香港电台第二台再一次陪住大家3小时，我好期待啊！瑞， 点解啊？ 第一，我期待你翻嚟啦，系咪先？ 翻嚟啦， 好寂寞系咪啊？ 恭喜你！第二，寂寞啊，有欣欣陪你啊， 咁唔同嘅，即系嗰啲阴阳双调啊嘛，系咪先？即系有啲女声喺度咧，好似个感觉咧，就系更加完善。 琴日你哋三个框框声 都好嘅，琴日都好，琴日都，今日亦都系有一个 有声， 系啦。喂，同埋我今日好期待，好期待， 期待乜嘢？ 期待咧， 即点即声。 即点即升， 系啦，我哋冇人知道究竟佢做啲咩嘢。 其实我知道，我哋知嘅，我唔可以话唔知道，因为我哋今朝咧嚟咗个预演啊嘛，系咪？因为我真系太担心啦。 咁叫试 试音啊， 试食系啦，即系你喺白。你喺超级市场，咁你见到有个阿姐喺度， 我知佢想讲咩， 食唔食啊？食唔食啊？你咪食少少咯，系咪先？ 你食唔食啊？如果你见到呢件事， 首先我睇下佢处理手法。如果佢都暴露晒出，唔系阿婶暴露晒出嚟啊，系嗰啲食物暴露晒出嚟。 即系阿婶好暴露嘅，你可能 都照食。 而你觉得 搵到食？ 食阿婶， 冰淇淋啊！ 你睇到有啲食物咧，好似摆咗好耐咁噶嘛？ 即係 會咩？ 因為有啲唔係好，即係唔係太多人攞嗰啲咧。 哦，係啊，係啊，攤曬樹，你硬曬係 嘛？唔係手硬曬，係啲食物 係你硬曬， 硬噶。 係咁咯，咁啊，好似試食咁啦。今朝咁我就因為我驚今次有咩 fit hustle four hustle 啊嘛。 我聽唔到咩叫做佢硬曬。 我听到啊，我唔睬佢 啫， 我唔睬佢啫嘛，系啊，咸脆花生，咸脆阿伯， 我觉得我已经迟咗少少， 系啦，你点解反转？ 谴责你， 唔睬你， 我已经迟咗啲谴责你。 系啊，咁今朝咧就我哋喺 office 咧叫佢试下先， 系啊， 因为我 惊 好似呢个鬼戏咁太惊吓啊，嗰个表演，咁咧佢就攞出嚟，佢只系即系佢吹走一样嘢啦，即系唔讲咁多啦吓，咁啊吹咗 吹啲嘢啦，总之 吹几。个音一两个音咧，阿Yu揞钱， 唔系我准备眼仔，准备散钱，系啦， 即系嗰啲感，嗰啲叫咩同情心， 同情心，我同理心开始出嚟。 你见到一个阿伯咧， 系啦，个面又好长， 面容灰稿咁样，揞个烂鬼短切切嘅嘢出嚟，揞佢个 短 短 切 切 嘅嘢出嚟，冇错。 点解佢知系短切切？嗱，咁又有个故仔啊。 系啊， 佢大条道理解释俾我听。 系啊，系啊。 佢话咧，嗱呢个咧。贵嘢嚟， 初学者 系啊，初学者 学呢条嘢啦。 本来咧，长奶奶嗰个咧就平啲嘅，呢个咧就贵 啲嘅， 系啦。我就话，因为佢头学写个蠢字，卖嘢嗰个话嗱，呢一个咧系平嘅。点解嗰个平咧？因为咧系好难学嘅，整极都吹唔响嘅。 系啊， 呢个初学嘅咧好平，贵啲嘅，但系咧初学者好易学识。阿J 话仲有一个噶嘛？ 系啊，即嗰个就系咩？嗰个就系唔学咯， 唔使学嘅， 唔使学， 系啦，几万蚊嘅，拉起识吹啊！ 冇错。 咁我哋个朋友咁聪明，梗系买啲初学者啦。 梗系啦。 但系佢话贵都系百几蚊，都系百几蚊， 百几蚊， 都系百几蚊， 几百蚊定系百几蚊？ 百几蚊， 百几蚊， 百几蚊。 但系如果系嗰啲即系唔系初学嘅咧？ 有啲五万零蚊都有， 系啊， 几廿蚊都有。点解你唔买几廿蚊嗰啲咧？其实你而家攞住嗰只嘅，你嘅手掌仲长过佢喎。 系啊， 你不如搓手掌好啦。 佢条脷都长过佢。 系啊，条脷都长， 条脷都长过佢， 更加长过佢啦。你点吹啊？我真系想问。 系。 系咪啊？你有冇睇下你自己？你手长长咁啊，脚长长。 同埋咧，大家即系个期望咧系有嘅，不过咧又唔好太大期望。 你有期望啊？我一丁点都冇，一滴都冇。 我有啲堆啦， 我冇啊， 因为佢成个礼拜前已经话今日咧会系有一个表演嘅啦。虽然佢上次 Two Hustle 都系，咁因为今次咧佢系话去吹一样嘢，唔系跳舞，唔系唱歌，咁我谂都好啲啩。 因为要有声嘅嘢。 有声。 上次佢 Two Hustle 嗰度，我哋系即系之后啊，其实我好严厉咁样去闹佢嘅， 训斥咗我， 训斥咗佢一个。 即系见家长咁滞， 系啊！我嚟嘅时候，我话你唔好以为嗰件事过咗， 系啊，系啊，冇错。我都喺呢个 chat group 闹咗佢啦。 我谂住， 系啊，全部闹完之后， 我谂住大大大大嘅啦，唔系即系经过星期六日嗰啲疫情啊、打针啊， 系啦， 系 咪？ 过过。 但系咧， 知你以为冇事啊？ 阿马大人，本来上个礼拜咧，我赞颂你个心情咧，俾你个 two hustle 咧，完全推垮晒。 系啊， 我本来写完嗰首赞颂你嘅歌咧，我就唔再写你噶啦，即系我谂。 收 已经收山噶啦， 长风咪啊， 即系唔再唱你。哇，点知见到哇，大家对你嗰两下乱嗌廿四咧，咁受落，我突然间嗰啲失败者嘅心情咧升起啊！所以我今个礼拜决定重新再嚟过， 好， 再以阿强做呢个主题， 又系佢啊！ 系啊， 今个礼拜，今个礼拜 真系你可以出一个专辑， 因为嗰种复仇嘅心 啊， 好迫切，太嬲 啦， 系好， 我同你嘅谂法一样。 早晨， 独自困惑，心中有结，你要让我知，求你优慈，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意，一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有自大，爱这五个字，孕育着无限意义。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以泪尽释，奉献出 第一次。不必伤心，失恋偏偏找不到会起因，情绪好混乱，想方法解闷。不必忧心，失恋不应该怪怪本身，心慌意乱，但到底不可摆脱是改变。 第一次加上李麗蕊的《戀愛熱線》成為我們今天哇開場歌曲 成 的 啊， 犀利， 多謝。 上次咧就有啊張國榮加埋啊中山名菜嘅禁區啦，咁、今次咧就誒試下其他啲嘅唔同嘅 組合 配搭啦，咁樣。我本來咧好貪心嘅，我本來仲 mix 咗一隻咧，又有中山名菜，又有你，又有張國榮，但發覺咧個效果就不如理想，咁所以索性咧就最後忍痛就唔要就過咗呢樣。 係咪因為有人拖低咗？ 因為你 三個演出啦，係咪啊？係咪因為我啊？即系中山名菜同埋张国荣。 我琴日教 Auton 咧，有啲嘢唔需要答嘅，望一望即系话废话就算嘅。即系你望完佢啫，我听到，但系废话我唔睬你。咁所以我唔会回应佢呢个说话啦。 但系我避免啲同即系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唔知道我哋做咩。如果系咁样嘅，基本上我哋系唔需要讲嘢噶。 其实系噶，不如我哋自己翻屋企拎个电话一齐做， 或者 Zoom 做节目 ，Zoom 节目 ，Zoom 节目吓。 你冇办法，你一定要答先。 咁啊，解释翻点解三只我唔播播两，即系三位歌手。因为你要 cut 到好碎，即系每一只。 哦，系啊，系啊，每人唱咗几句。 因为嗱，你冇理由播十分钟啦，系咪？譬如四分钟你要容纳三个歌声咧，每人只系唱得好少，咁啊不如算啦。 明明啊，唔系拖唔拖垮。 四除三啊，等于一。点三三三除唔尽嘅， 系咪啊？三三不尽，六六无穷啊！ 你知唔知咩叫废话堆填区？ 我知道，咪就系呢个咯，系咪、啊？所有嘅废话全部都 我冇 话 边 个， 系啦、啊，废话堆填区。嗱，其实咧有个朋友咧，佢讲呢一句说话，我谂都即系佢留言啦，即系今次好多人留言啦，琴日都好多人留言问候你啦， 多谢大家， 成百几个啦。 系 呢个朋友，你骚咗佢嘅留言咧，令我觉得喂，而家呢个世代真系咁嘅，唔系话你避唔避，唔系话你小唔小心。佢话咧嗱，所以我都要鼓励翻大家香港人听。佢话咧抗疫都已经疲劳噶啦，咁佢自己咧某一个时段咧就去睇书展，点、知画展啊，对唔住画展，点知咧就因为可能有确诊者啦，或者唔知咩啦，咁啊要强检三次喎，佢自己 检测。 好啦，有个朋友去工展会，哎呀！要强检四次，跟住有个马小强唔出街咧，谂住点知佢住嗰层咧有确诊，即系要强检六次， 唔出街都要强检。 即系你听落去好似好笑，但系其实笑唔出， 真系悲哀。 唔系，但系要做啦，因为强检嘛， 系啊， 一定要噶。 我谂应该屯门区啦，因为屯门区最近真系吓、好似都好多呢啲咁样嘅消息啊、新闻 啊， 冇 啊， 我睇新闻话排八个 钟。咁所以喂，你话如果你想避，点避先得噶？系咪先？你话我唔出街，点知楼上有一个人。中咗啊！強檢六次咁樣，冇啦。總之自己小心，盡好自己嘅本分嚇，咁就咁咯。 係啊，唯有係咁咯。 嗱，咁你琴日 所以我哋咪打針咯。 係啦，咁啊，琴日點啊？覺得 嗱，琴日咧，我覺得真係有好多嘅唔同嘅感覺係好 mix。mix 晒喺里面嘅。首先嘅就係我起身嘅時候咧，我發覺我自己真係唔係好掂啦，因為我仲係有呢個發燒。 我諗你未起身。半夜已經開始， 凌晨兩點。 如果你又真係要再推前啲嘅話，其實係由前日嘅晏晝開始講起嘅。 因為 晏晝已經有啲唔舒服㗎。 你哋有冇試過夜晚瞓瞓下覺，覺得自己開始病啊？瞓瞓下覺 永遠都係半夜嘅。你有冇發覺？ 半夜， 半夜兩點 咁熱嘅，即係全身都係汗啦。 係啊， 同埋覺得個神好熱啦。 冇錯冇錯，因為我發覺開始自己發燒嘅時候咧，係兩點十一分。點解我會咁即係咁記得咧？就因為我醒咗。我發覺就係因為其實係。 做完節目一路翻去屋企嘅時候咧，我已經覺得好攰、 嗯。 我以為係因為呢一排即係可能只有啲壓力啊，或者瞓覺瞓得唔好啦。咁我諗住翻去補眠，點不知道我瞓醒之後嘅話，我仍然覺得嘅就係嗰種攰，嗰、那個人更加係散啊。咁我就覺得開始有啲問題啦。咁我就覺得冇嘢嘅，冇嘢嘅，我就同個意志力咧喺度爭鬥緊。我就話我冇嘢嘅，應該冇事嘅。咁啊，相信都係一定係嗰啲針後嘅一啲反應、嗯，因為每一個人都唔同。咁咪就係大佬分別同我講過啦，阿小強分別同我講過啦。 我就發冷咯， 你就發冷咯、嗯， 但 係 發冷就冇發燒，但係感覺好凍咯。 其實你嘅發冷係咪因為你發燒咧？ 或者係嘅， 因為你 發 燒， 我發冷，但我又唔覺得發興喎，即係我唔覺得個身好熱啊，我淨係覺得凍咯，我淨 係 覺得凍。 我就覺得點樣咧？我就係裡面好興，但係我出邊就覺得好凍，因為可能我身體裡面喺度發滾，所以咧出邊 散熱 係啦，佢散熱唔到嘅話，跟住我就覺得好凍，所以我就係尖寒尖凍，係、 嗯、 啦，咁我就經歷咗一個就係 有 發 但你 有沒有發燒啦，尖寒尖凍啦， 嗰啲叫咩？散熱貼啊，定唔知沖個温水涼？ 我乜都 做曬啦， 嗯，我乜都做曬。我希望盡量可以希望可以 快啲搞掂佢， 冇事。跟住我翻工，點、不知就係一起身嘅時候咧，我就開始發覺我自己係未退燒、尤其是係未退燒呢一樣嘢，就先至會令到我覺得我真係需要喺屋企度唞下。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大家都做抗疫做得好好啊，唔想話因為有一啲乜嘢嘅嘢而令到大家不安、或者唔開心，或者係有啲咩嘢即係覺得做得唔好嘅，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要留在家裡休息咯、尤其是大佬有一句說話，他就是說不要，最重要的就是就算你回來你都不在狀態、這樣的話就不如就好好地休息一下的話，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我就在家裡就休息了一天但其實昨天 但這個時候我不可以跟馬老強說 哦，佢係每一日都係 不在狀態，因為佢長日都係不在狀態。 其實， 所以你叫佢不在狀態唔好翻咧，等於你叫佢唔好。 多謝恭敬不如從命。 我想問下，乜嘢叫在狀態？ 不如問你自己咩叫在狀態啦？ 未試過在狀態㗎嘛？ 冇狀態嘅你係咁咯。 呢排 係啊，呢排我覺得大家要小心啲啦，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啱嘅，咁我就喺屋企度休息啦。咁啊就真係會瞓得全日啦。不停咁样饮水啦，饮橙汁啦，饮一啲电解质嘅一啲饮品啦、希望自己快啲退烧。 会隔五分钟拍一啲嘢，今次饮电解质，隔五分钟饮杯橙汁， 你知唔知 捞乱咗？ 系真噶，其实基本上咧，我系差唔多。半個鐘頭到，我就已經去幾次廁所，因為我狂飲水，狂 太多啊！唔怕， 我唔理啦，我唔理啦，因為我就係想快啲退咗燒，即係我希望真係退咗燒啫。咁樣 你希望趕一次翻嚟做三五成群啊嘛？好快就退咗燒，三五成群， 我都殺， 我都殺，真唔得夜晚。 我音樂情人， 音樂情人，我嚟同你一齊做， 我要翻嚟， 我要翻工作狂就咁咯，馬小強知唔知啊？ 唔係，我就太愛大家啦，同埋聽講好似話我琴日唔喺度啊，有人好巴閉啊嘛。 好巴闭啊！好嚣张啊！ 好嚣张嘛，系咪、啊？我就唔想俾佢嚣张，所以我一定要翻嚟嘅，就打得狠狠地冚佢 两。你记得一阵间佢表演嘅时候拍多两下手掌。 我睇点，但系点样都好嘅话，真系要好多谢嘅，就系、是、大佬嘅关心啦。小强啊，迟啲嘅，仲有欣欣啊，咁样即系各位朋友，即系好快咁样去调动咗所有嘅 好翻就得啦， 资源啦、人啦，同埋就系每一位对于我嘅关心啊，非常非常多谢。 今日一睇照旧吓，我哋一会有老妹妹日记吓，喺呢一个十一点前，同埋今日会有即点即升， 哇！ 我哋有 Pet Shop Boys Shopping。10:29嘅啦，17度嘅温，相对湿度76%嘅。星期五嘅早上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早上清凉，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好，先听咧10:30新闻啊，财经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有我哋三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龙城花园第一座朝早完成封区强检，政府其后进行执法行动，共检查大约10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进行强制检测。政府提醒武应门的6户居民在看到政府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检查，以排除病毒在小区内可能有机会继续传播的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警务署、食物环境卫生署和医疗辅助队动员共约120人，安排落区封区，是安排落实封区和检测宣告，并对违反强制检测公告执法。执法行动在朝早大约9:15完结。屯門區繼續有居民排隊做檢測，增設兆麟運動場的流動採樣站之後，檢測站排隊人流明顯減少。一名在運動場做檢測的市民表示，今日排隊時間較短，和較早前打蛇餅的情況有很大分別。有第二次做檢測的市民表示，新增的檢測站能夠方便市民做檢測。有帶同凳仔排隊的市民說，今日只是花了15分鐘左右排隊，他的兒子在前日用了大約8小時排隊，因此他今日特意帶了凳仔。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饮食界不预期下星期能够恢复晚市堂食，已经打定输数，最担心是生意大跌和员工没有公开。若果未来一两个月都做不到晚市堂食，相信饮食业界的失业率会上升。黄家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食肆目前已缩短员工工作时间，员工收入减少，部分员工更被要求暂时停职，形容是一个难过的难关。由本月7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开始，至今每日平均损失1.5亿元生意。他又说，不少食肆转做外卖生意，相信占整体生意30%。預料未來盤菜生意會非常暢旺，但始終與堂食生意有距離。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0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143宗是本土病例，河南98宗，天津34宗，陝西西安8宗，上海2宗，廣東中山市1宗，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疑似病例9宗，全部是在上海的境外输入病例。内地累计有104,580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超过96,000人康复出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上清凉，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微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埋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9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441.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5点，系升57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8，跌7.4；美团217.8，跌8.4；阿里巴巴127.4，跌4.8。盈富基金24.42，跌1.4； 汇丰控股54.65升一蚊，快手87升1.55，友邦保险83.7升一蚊，恒生中国企业86.38跌9.4，京东集团282.2跌11，融创中国9.59升4.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7，日元113.78，瑞士法郎0.911，加元1.252，人民幣6.361，英鎊對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86。日經平均指數報27,945，跌543，港金現價報16,910，比上日收市跌60。倫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71美元，卖出1,825.5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学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咁喺大潭道因为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跟住美国会所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嘅，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14号同埋小巴路线16A、16M 同埋16X 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都是改道行驶啦。重复多次，就是大潭道因为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跟住美国会所一段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14号同埋小巴路线 16A、16M 同埋 16X 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影湾园一段挤塞，咁咪黄竹坑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荃湾洋屋道体育馆去石围角，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啊！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那个 moment 我系最丰收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丰收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丰收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丰收范围啦。其实每一件事咧，即系咁讲啦，正常嚟计都有好坏两面，好似一个银咁样吓，即系字同公咁啊，公仔同字，有好有坏嘅。咁啊，讲到咧呢个世界上啊最冻的十个地方，其中一个啊，嗱咁首先讲啦，今日我哋气温就17度啦，都叫冻啦，呢几日清凉啦吓。咁但系呢个地方咧被号称为全球最寒冷嘅城市之一，喺俄罗斯叫做咧雅库茨克啊，佢冬天即系一月咧就讲今呢一个月啦，一月平均嚟计咧，温度系零下，又冇咁犀利，40度，零下四十度，但系零下四十度已经好冻噶啦。 其实零下之后嘅话，已经系20度、30度、40度都系一样， 冇分别， 都系冇错，都系啱嘅。但系对于佢哋嗰啲小贩嚟讲，有样嘢好、啊，因为咧佢全部肉类都可以就咁喺街，完全唔需要有任何嘅冷藏咧就可以卖，同埋系 keep 得好好啊。 系啊， 甚至咧佢话佢哋啲牛奶咧唔系一樽樽卖。 嗯 是一塊塊一嚿嚿香簡，好似 我凝固咗。 俾你可以 四嚿奶啊！唔該，俾四嚿奶你。 我點飲咧？可咬啊！ 你咪翻 去，係啦，融翻去咯。我試過咧喺北海道咧，就有一次咧就買曬一啲飲品啦咁樣樣。我谂啊，冇雪柜嘅，但系收尾啊，使乜雪柜啫？系啦， 好玩噶，我试过系咁啊， 结冰啊， 系啊，仲冻过呢个雪柜啊， 冻过你室内，因为你室内有暖炉啊，有成啊嘛， 冇错， 你摆喺窗口出边咧。等於就係一個雪櫃，你攞翻入嚟咧，吭吭聲有冰嘅。 你有冇試過就係出去譬如可能啲好凍嘅地方或者係落雪咧，你流鼻涕嘅話變成冰柱， 停咗喺度噶嘛？ 我未試過，未去過咁凍。 係啊， 未去過。 或者你流眼淚突然間變咗啲硬嘅眼淚， 都幾得意嘅，都幾得意。 但係其實我唔中意凍嘅，會啊，有啲落雪落嚟嘅時候你會咁噶。同埋你有冇見過啲雪花？系每一个雪花其实都系唔同 嘅， 好 靓， 真系 好 靓， 似系玻璃嗰啲嘛。 系啊，好靓。 但你有冇听过其实最冻系几时啊？最冻就 融雪嘅时候， 融 同埋其实亦都系最污糟嘅时候。 哇， 系 啊，第一嗰啲黑掹掹咁样， 其实唔中意噶。 同埋有一次，我唔知有冇讲过咧，原来真系好跣噶，即系半溶嗰啲滑嗰啲咧，即系嗰啲半透明嗰啲咧。 你跣低啊？ 我试过跣低啊！ 哇，小心！ 你我已经好小心。 跟住即刻全個膝頭哥即刻腫起曬，痛到不得了。 仲要濕曬咧，因為地下雪嚟噶嘛。 但你係唔識痛嘅喎，因為你好凍啊。 哦， 係啊，咁你就趴咗喺地啦，我已經趴咗喺地啦。跟住咧就好優雅咁自己起身，當自己冇咩事都冇啦。牛仔褲都痛啊，都已經爛埋。咁點樣啫？翻到學校之後，打得好緊要，因為 冻 慣啊，真係。 雪地 啊！ 係啊，雪地就跪咗落地下啊，喺英國咯。 哦， 係啊，嗰陣唔知啊嘛，仲懶醒，仲著埋啲好滑 嘅鞋。你知唔知點樣可以冇咁容易先啊？ 整條鐵鏈。 着钉鞋， 我真系 佢哋嗰边真系系要着钉鞋， 系 系啊， 又唔使嘅。你喺都市城都市嗰啲地方嘅话，因为佢哋会撒盐嘅，佢哋会令到嗰啲地方 车就要绑铁链， 要一定要绑铁链。如果唔系嘅话，会打滑嘅。 系啦， 咁你有冇熄 lift 啊？ 我冇熄 lift 啊，照翻学啊，系啊，翻到佢就哇，肿到嗰度咩咩， 唔紧要啦，你翻又系咁，唔翻又系咁， 系咩？你真系觉得系咁样咩？ 我平时 无端端吉你下咯， 唔紧要， 无端 系啊，我把刀喺度，我把枪， 无端 我把枪嚟嘅，唔系摆子弹。 你笑笑，我反而 你唔使有条罅就即刻插把刀仔落嚟嘅。 马老师，你系撩鬼，撩鬼攞命， 撩鬼攞命系咪？ 哇，你 真佩服啊！ 好啦，翻嚟有老妹妹， 老妹妹周记。 我哋有呢只歌送俾成日听紧我哋嘅 When I Need You。 有钱。 When I need you, just close my eyes and I'm with you. And all that I so wanna give you, it's only a heart.away when I need take the place of your smile. But you know I won't be traveling forever. It's cold out, but hold out and do like I do when I need you. And just close my eyes. When the road is your driver, honey, that's a heavy load that we bear. But you know I won't be traveling a lifetime. It's cold out, but hold out and do like I do. Oh, I need. 老妹妹周记，努力抗疫，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身体好，冇试过啲咩大病，亦都冇入过医院度做手术，最多都系啲伤风感冒、发烧唔舒服，或者系肠胃炎啊咁。都是一些看过家庭医生，吃几日药休息下就会好的小病小痛，我视之为自己最大最大的福气，亦都是自己非常重视的东西。要享有健康的身体是要好主动和努力的，平时要好好照顾自己，吃一些好的食物，不要吃那么多外卖，注意下去运动，给人做下 facial 按下摩 relax 下，每年还会定期洗牙做身体检查，有啲乜嘢事或者唔舒服，我就会立即去睇医生，寻求专业嘅意见。所以一直以嚟都照顾得自己好好，亦都希望呢一个系我人生第一追求嘅大事，永保青春健康，一定要努力做到。追求健康，除咗系个人嘅事之外，亦都要因应外来嘅环境唔同去配合嘅。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治未病一定是要比得病之后先至揾治疗嚟得更加好，积极做好所有能够做到嘅嘢，喺金钱、时间、精神各方面都应该系付出最少嘅，百利而无一害。而每次得到一个好嘅验身报告，指数都系 good 嘅，呢一份嘅成绩表只系令到你最开心同埋最自豪嘅。因为证明自己的努力经营自己的身体健康没有白费到，有不好的地方就稍微在平时注重一下。我其中有一个医生成日提醒我， 女人到到咁嘅年纪，喺体重管理方面系非常重要噶。肥胖会为你带嚟好多长期嘅病患，风险亦都会比较高，所以一定要注意。我啊，俾呢个标准嘅体重范围之内略为重咗五磅，呢一个亦都成为我今日要奋斗嘅目标。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得到。治未病，除咗要做检查，就系要打针预防啦。每年嘅流感我都会打。因为我试过在年中呢，竟然有一次呢，我是中了流感的，发高烧去到38度，我还要温温顿顿地上班，然后感觉自己好像一块烧红了的铁地睡在床上，天旋地转，印象真是难忘。那次之后我答应自己一定不可以让自己再一次经历这么辛苦的状况，所以选择每一年都会打流感针，这个就是我的不二之选了。面对住全球都要同心抗疫的大前提下，平时做好防疫的措施，例如话勤洗手和戴口罩，尽量减少在人多的地方到流连，我都会尽力做到。打针做检测，我同大家一样都是希望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到的地方都会尽力配合。上个星期我到社区中心那里做检测，在预约的时间之前到达已经开始排队了，但见到大家都遵守规则，一个跟着一个，秩序非常良好。分流做检测流程顺利和愉快，我眼见去接受的人什么类型都有，年轻人啦，上了年纪的啦，翻工着住西装嘅，又或者系一啲买完餸跟住出去做检测嘅家庭主妇，男男女女都因为唔同嘅理由去做检测，所有嘅人员都经验丰富，由登记、分流、检测嘅姑娘都好爽快、友善同埋耐心，整个情况根本就唔需要30分钟就已经完结啦。到第二日一早8点就有结果啦，知道自己系阴性嘅一刻，亦都放下心头大石。至于在前日打针的时候，坐在我隔离有一位打第一针的老伯伯自己一个人来，他亦都问我整个的过程会是怎样的。经过解释之后的话，他亦都安心安静地在等打针。再到我打针的时候，我又一次遇到一位好好的姑娘，她就跟我倾偈，问我有没有人说过给你听你的名字好靓啊，我说你是第一个。之后我还跟她道谢，因为要全民抗疫，作为医护人员的其实每一位每一个岗位都好辛苦，你们每一个都是人美心善，值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大力鼓掌。我眼见的就是在这个的抗疫的情况和大前提之下，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范畴，其实他们都非常之努力和尽自己的责任。这份的力量终于令每一个人感动，我们不可以辜负为抗疫而努力的人的付出，齐心努力抗疫。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恶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 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个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折不退，习气再争取。 其实有位听众留言咧，佢就话我哋应该多谢一班人，知唔知系咩人呢？ 咩人、啊？ 就系、是、屯门好多嘅市民咧，自己主动去做呢一个检测、嗯，因为佢哋都帮我哋嘅抗疫咧做咗佢自己市民嘅本分。唔单止屯门区嘅，我相信每一日行入去检测区嘅强检或者非强检都好啦、 嗯， 都系付出咗自己时间去接受一个叫健康嘅检测，希望唔好将呢一个病。在一个不知觉的情况之下呢带给其他人。 是啦、啊。即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即是今日的老妹日记和老妹周记就是想送给就是每一位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抗疫的话在不同的范畴里面你都是默默在做的事的人的话、嗯、我们是知道的其实大家都这么齐心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可以打的这一场仗。 更加要送给如果真的这么不幸要入去做检疫中心、住一段时间的、那些更加需要我们的支持啦、 嗯。 因为可能他在里面的娱乐非常之有限。 嗯 啊、听收音机可能都是其中之一的。 没错。嗯、希望你哋支持同埋坚持，系咪？其实就冇嘢嘅，系、嗯、咪？好快出翻嚟嘅话咧，就会健健康康噶啦。 要谂下咧，其实而家都市里边咧都好多嗰啲叫前线啊，前线包括乜嘢咧？譬如举例，而家餐厅六点前仲可以有堂食噶嘛？佢哋日日都接触唔同嘅人噶、 嗯， 或者譬如话送外卖嘅， 送外卖 去唔同嘅地方， 嗯、 或者的士司机吓好多，佢每日都有新嘅客人上嚟，咁佢其实都系面对住一啲嘅。危险嘅 风险好高， 系啦，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身体健康啦，同埋咧提高警觉，希望呢个抗疫成功。我听啦，阿袁国勇佢话咧，如果嗰个不明源头再冇新嘅咧，咁、 嗯、 或者第五波咧，就希望喺农历新年前能够完结。咁我都衷心希望 能够攞呢一张咁好嘅成绩表，系我哋每一个人付出嘅努力。 嗯、 你谂下，系咪、 啊？ 所以其实大家都要俾自己一啲掌声。 冇、 嗯、 错、 嗯， 我亦都要俾掌声咧。吹搣搣嗰个咧，我唔想讲佢嗰个搣搣系乜嘢啊嘛，因为费事咁快暴露出嚟。嗰、那个吹搣搣、 哦，总之有嘢吹啦，今日 吹搣搣嗰个 吹搣搣，我头先惊唔到你讲咩？ 你以为又系嗰啲苏恒恒啊？ 苏恒恒啊，以为系 咩？即系我想保留少少新鲜感。咁样咪？咁你吹咩啊？冰崩咯，冇吹冰崩咯，今日吹冰崩嗰个。 我话俾你听，我真系 搞到大家对于佢一阵间唔知吹乜嘢， 今日 就会咁开心先得。 我排除万难啊，曾经有人叫我，不如你落街都练习。 咩落？ 你咩？ 你屋企人叫你落 街 练习， 落街练习啊！ 觉得佢吹咁啲声太嘈啊。 不 其实嗰个乐器唔 系 好嘈嘅啫。 但你听重复啲音就好烦噶啦。 我练乐器系咁， 系啊， 只不过有弹咁样，噔噔噔。 系啊，尤其是系弹 scale 啊， 系啊， 好闷噶。 所以我不畏强权，排除万难。 嗯，对，行近啲佢吹添，仲要 吹。哇，你咁衰嘅， 吹佢个耳仔， 吹咪咪。 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上清凉，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和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6点，跌233点，总成交金额5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4点，升15点。美元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8系跌9.4。美团216.2跌10蚊，盈富基金24.34跌2.2，阿里巴巴127.2跌5蚊，快手86.55升1.1，汇丰控股54.45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6.2跌3，友邦保险83.55，啱啱跳咗83.6升9毫，京东集团281蚊跌12.2。融创中国9.34系升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691，瑞士法郎8.556，澳元5.665，加元6.225，新西兰元5.34，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6.8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5点，跌543点。港金现价报16,91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04美元，卖出1,825.55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对出咧仍然全线封闭啊，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啫，就系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对出全线封闭啦。咁新巴路线14号咧去到柴湾道之后就不会经大潭道啊，会改行咧其他嘅道路。咁另外小巴路线16号 A、16号 M 同埋16号 X 咧都要改道行驶。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慢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影湾园一段比较挤塞，特别是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在中坎角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同埋元朗公路黎维格恩平上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容祖儿，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I got that fire, fire, fire,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新时代奋斗者截止报名日期1月16号，即系仲有三日咋。 虎年利是封，二台日日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打通电话答啱问题就有机会获得二台虎年有音乐有快乐利是封。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虎年生龙活虎。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小时风骚放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始播出啦，十一点答二落嚟咧，我一阵间教后时候咧吓，十二点半就会有电话点唱， 系冇错， 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 1872388，记到实啦， 而家可以打嚟啦， 翻咗嚟啦， 冇错， 佢上个礼拜抱恙啊， 系啊，佢唔舒服啊，少少肠胃炎啊， 系啊，美毛佢冇事啦， 好嘢， 好身体健康，我哋开始呢个环节啦，你又知唔知？发问的问题由我们三个轮流进行，然后答半就会由嘉宾主持。今天我们有位是啦，通识老师啊，嚣 到哇， 稍后答半啦。咁我哋而家首先系又好靓女啊， 系啊， 好似同阿马老师一样啊，马老师都好靓。 哇，你唔好咁样， 唔好将佢摆埋， 唔系咯，靓口水讲过， 你咪如果同马老师一样， 咩都赞啦， 乜嘢我都唔想要， 咩都赞啦， 系啊，真系呕。 唔系，因为我一阵间会踩你啊嘛，所以我赞咗先，咩搵个机会求其 踩，你踩我咪踩咯，使乜赞啫？你惯啦， 你无谓一只手捧佢上天，另一只就捉死佢啊， 一啖砂糖， 系啊。一啖 B， 喂，好啦，嗱，你 好，梁博士， 我先啦，好唔好？ 系，梁博士 就交俾你哋啦。 来吧， 好，你又知唔知？ 哦， 呢个咧，关于我哋中国国宝系咩啊？ 熊猫， 冇错啦。问题就系关于熊猫啦。嗱，熊猫咧，你觉得佢好可爱系咪？好 Q 系咪？但系其实熊猫系熊嚟嘅， 系啊， 吓，佢唔系真系猫嚟嘅，所以咧，你冇谂住 得意啊？咁样千祈冇好恶噶，可以。 其实好恶噶， 系啊。 熊猫表面好可爱，其实佢嘅生性。 你有冇摸过熊猫啊 ？By the way， 我冇， 我有摸过。 点解你可以摸到嘅？ 因为海水公园 ， 海水公园有熊猫馆啊嘛。惊咩？我试过嗰一次系因为系专登即系俾佢试下摸下嘅，即系俾我哋。 但系有冇饲养员喺边啊？ 有饲养员， 梗系有啦， 唔好立乱嚟啊！ 仲要系趁佢唔知噶，要摸佢啰柚啊！ 佢有冇嗌啊？只熊猫， 你同啲咸湿人一样。 我冇， 无端端真系摸人啰柚。 你好唔尊重嗰只熊猫啊！ 系咯， 系因为其实唔知点解佢得咗喺嗰个我哋可以插只手，我可以摸佢。 但 系 好危险喎，真系好。 其实系好危险嘅。 佢系猛兽嚟 嘅。但系佢食紧嘢，佢喺度食紧嘢嘅时候咧，咁跟住佢哋就话喺熊猫馆。不过咧，嗰一次都系专登俾一啲即系传媒嘅朋友，可以咧就同佢庆祝，唔知系边一只嘅生日。 近距离接触， 近距离嘅接触，你知唔知原来咧好啲毛好硬噶？ 嗯。污糟添啊！ 你咪以為又唔係好污糟，但係佢就好硬咯，係因為同我哋嘅感覺上，你會覺得就係啲熊貓咪，好似淋淋貓，好似貓仔啊咁樣嘅，唔 係㗎， 好硬嗰啲毛。 不過在一般應該都冇呢個機會，因為狗遠嘅，有個欄 住，佢係唔俾嘅，係 千祈唔好任何動物 就算几温纯嘅，唔好立乱，系啦，呢个系绝对。 其实咩都唔好啦， 唔应该嘅。 就算摸系摸都冇摸内容。 冇错啦， 好危险。 好，熊猫表面可爱啊，其实根据呢个动物家讲，佢系好凶猛嘅。 我要凶猛。 系啦，同埋咧，佢嘅食谱啊系有食呢、這个我哋成日竹叶啦，但系有时都会食肉嘅。佢系动物界嘅全能斗士啊！根据有科学家研究发现过，熊猫嗰个咬合力，即系咬牙齿嗰个咬合力，仅次于北极熊嘅啫。 哇！ 嗰、那个力度 细落嚟都 冇错啦，甚至老虎狮子咧吓、都未必系佢嘅对手。带上嚟 咁劲， 但系熊猫 出 系啊。 问嘅问题就系、是、有一个天生嘅弱点咩咧？四个答案，第一身体比较笨重，你见到啦吓，唔够敏捷，即系好慢好慢咁样。第二黑白嘅颜色吓，两只色好鲜明啊，好容易就俾敌人发现佢嘅行踪。第三佢系近视眼嘅，敌人要喺好近嘅，即系行好近啦，佢先睇到系啦。第四佢经常瞓觉好懒嘅，所以咧有时瞓着咗就会俾人偷袭，到底边个系咧？ 咁傻 死啦！四个都好似喎。 第一身体笨重唔够敏捷，第二黑白颜色鲜明容易俾人睇到，第三近视眼，敌人真系行到埋嚟啦，好似马老师咁，好近啦，哦有敌人啦，太近啦要。第四经常 系 经常瞓觉啊，容易俾敌人偷袭，到底边一个咧？ 李婆，我哋嚟减法咧。 好啊，嚟啊！ 瞓觉你觉得系咪咧？ 瞓觉啊！ 我唔你觉得佢系咪成日瞓觉、啊？ 佢哋唔系成日瞓觉，佢哋成日食嘢。因为听讲嘅就系话佢哋食嘅啲譬如竹叶啊，又或者嗰啲咁嘅嘢咧，系有好高纤、所以其实你见到佢哋咧，成个都系成个个口嚟 嚼 啊、嚼 啊、 嚼 啊， 佢哋系无时无刻嘅一停不断咁样食嘢噶，先至 能 够 攰咯咁， 攰噶， 啲牙好攰咯。 但系佢冇办法，佢食嘅嘢其实佢冇乜营养啊，所以佢一定系要咁样狂食嘅、狂食嘅， 好查咗瞓觉，同意嘛？查咗瞓觉。 你觉得唔系瞓觉？ 我觉得唔系瞓觉。 我唔觉得佢瞓觉喎。 咁咪查咗佢瞓觉？ 因为佢又唔系猫嘛，猫先至成日瞓觉啫嘛。猫科动物， 我唔觉得佢近视， 因为好少见佢戴眼镜，系咪？ 系啊，我哋熊猫眼先嘛。 你点解觉得佢唔系咩？熊猫眼系形容你瞓觉唔够，跟住你有咩啫？有黑眼圈啫。 总之我觉得唔系近视啦。你同唔同意啊？ 我呢个唔敢讲。 OK， 我一个 tick 一个 out。 好，跟住咧？ 跟住黑白， 我觉得黑白有啲似。 我觉得唔似。 点解？ 斑马都系黑白啦。 但系佢喺咩地方嘛？系咪？ 斑马森林、啊， 因为喺下喺嗰啲地方嘅时候，你先至会见到佢啊嘛。 但我 拣 笨重，因为我觉得佢真系好论尽，碌嚟碌去笨重。第一， 笨重系佢嘅，但系如果系嘅话，梁博士就唔使问啦。今日呢样嘢大家都睇到，黑白我觉得系 好。 你拣咩啊？ 我拣黑白， 我 拣 黑白笨重， 笨重 系啦。我哋问一问我哋学霸。 Tiffany 咧 好忙啊， 好多电话， 好、 多电话， 可能啲人打电话嚟问候佢啊， 问候黎姨啊， 多谢， 同埋点唱啊，一百七二三百宝， 两个四， 一个黑白，一个系笨重， 有冇人中？ 系冇人中嘅， 哇，真系近视， 剩低两个， 瞓觉啊， 系 瞓觉同近视， 瞓觉， 近视，近视，近视，我拣瞓觉，你拣瞓觉，边个啱？ 答案系近视。因为啲动物要埋到嚟，差唔多到啦，佢哎呀，已经及咗落嚟， 哎呀， 已经及咗落嚟。 我觉得其实佢呢一题嘅系华丽， 好嘢， 大家好嘢。 热心当位救星，替你攀山越岭，我愿我做到贴心的保证，自我承认。驱赶灰暗心情，你却沉溺煽情，委屈到按他高兴。愿你痛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率性，再别强闯险境，才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愿你可撇下阴影。我说过再旁顾行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笑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 身相搏，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容许我待他心得你心吗？愿你痛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所剩，再别强闯险境，错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为你阻隔着险境。我说过再旁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笑过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从此放下他挑选我好吗？你试试擦亮眼睛，好好躲于我背影，认清他抛弃，遗下你那罪证，犹疑什么拒绝清醒。说过再旁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迷失苦恋都因他，你愿承认吗？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伴你走永没分岔。谁被忘掉吗？到底被奚落都不怕，时光一点点偷走那段烟花，瓦解困局砖瓦，与你静望晚霞，你世人居如有你不必清华，没有他制造纷扰变卦，和你可拥抱归家。 今天是护航陈伟霆的歌曲，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76%。 娟姐，你会用一种咩 cocktail 嚟形容波城呢？ 波城应该系 Mojito， 因为咧佢好似好阳光啊，跟住然之后好 fresh 啊，同埋最紧要佢成碌粥咁样咧，白白净，佢成个模样都系 Mojito 嘅样嚟嘅。我是 Forica 娟姐连美娟，想知道呢我揀那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又知不知道第二回合发问的就是李丽蕊， 李婆教授。 我 叫 你李婆 教授，我升 了 你做教授啊！ 多谢你， 由你升咗，你系校长嚟嘅咩？ 你理得我？ 你 凭咩升？ 你理得我？ 好，咁既然咧就头先咧，大佬就问咗有关于动物篇啦，我而家问鱼类篇， 鱼啊 ，fish，fish，OK，OK， 系啦，中唔 中意食鳗鱼？ OK， 我超中意，尤其是鳗鱼饭， 哇，嗰啲 多多同你怼晒佢， 嗰啲汁真系正， 系啊，再整啲嗰啲啊，佢倒落嗰啲系做乜嘢？唔系。佢有一種 醬料， 唔係嗰啲粉嚟嘅，山葵粉啊，定係唔知乜嘢？哇，好食到不得了！唉，唔好再講啦。好，咁跟住咧， 真係肚餓啊，係 啦。嗱，鰻魚咧，其實咧真係都幾好味啦。中意食嘅當然會中意啦。有時有啲人咧會覺得佢係比較偏貴啊，尤其是日本嘅鰻魚。 都唔覺得啊， 貴 啊，魚生都唔平啦。係 啊，但係而家你一條嘅話，起碼過百啊。 哦， 係啊， 但係好多國內進口。 咁嘅馬老師請啦，佢爹哋咁有錢， 係咪啊？ 你要幾多條啊？ 佢係嗰啲浮誇子弟嚟噶嘛？ 你啊？ 嚇，你幾多條啊？ 我唔要。我宁愿唔食， 要啦！ 我宁愿食鱼毛。好啦，而家问 我求下你啦， 鳗 魚，你哋知係點嘅樣啊？ 知道 其實個樣都幾醜樣啊，即係幾兇惡啊， 好似啲蟬咁 嘅 嘛。 係啦，啲咬尖啊，隻眼仔咧，即係話晶晶鈴鈴咁樣。 你 冇 湯嘅話，嗱，你搏過。 咁你知道鰻魚係點嘅樣？ 知道。 嗱，其實我想問下你，其實鰻魚有一樣嘢係好厲害嘅，好勁嘅。佢勁係勁在乜嘢嘅地方咧？更在 A。繁殖能力好高，你見到其實好多時候呢啲鰻魚咧，哇！ 伏聲生好多魚， 好多條咁樣，係啦，咁可能係繁殖能力好高。B 就係佢嘅嗅覺 能力 好高。 我嗰日燒佢食咧，成日諗多春魚咧，真係好多魚， 好多春啊， 好多春嘅喎。 係啊， 咁如果佢一次過生曬出嚟，咪好近咯。 但係你又 你諗下，你照佢肚，全部都係嚟嘅。 係啊，但係又咁樣，當佢哋亦都好多天敵喎。 咁 係咪？到佢哋孵化出嚟嘅時候嘅話，咁啊呢條大魚好 多春魚真 係 好食 嘅咯喎。超好味，尤其是烧到佢爆春为止，系咪？ 哇！唔好再讲啦，又多春鱼又鳗鱼，仲要熊猫，咁佢阵间又送啲嘢嚟 嘅。翻嚟，翻嚟，翻嚟，翻嚟。好啦 ，A 就系我哋繁殖能力好高啦 ，B 就系佢嘅嗅觉能力好高啦 ，C 咧就系佢嘅咬合嘅能力好高。因为其实你见到，其实佢个口都几大，可以擘到口好大，同埋啲牙齿好尖嘅。佢可能就系有一啲好似你啲你啊。即係啲龜咧，咪聽講好似係咬住人嘅話咧， 唔放噶，要雷打雷劈先放， 雷劈 先放 噶。 你先伸隻手埋嚟。 我 問 下佢呢啲，我根本俾你咬你。 佢以為你嘅 IQ 同佢一樣咁低，係 咪 即係自己蠢，以為人哋蠢。 就算我琴日唔舒服，我今日翻嚟嘅話，我已經係精力一百啦。 好 快， 成一 係啦，咁而 D 咧就係佢嘅游水能力係好犀利嘅。你見到佢成條咁樣，哇，又好似即係好勁， 捉唔到佢啊， 好似水蛇咁樣。 冇錯。 咁究竟邊一樣嘢係鰻魚好厲害？ 我估咬合。 咬合能力， 我估咬合能力， 我估繁殖。 你使唔使同阿大佬？ 佢用佢用自己嘅身体去衡量 繁殖。 佢谂佢即刻谂以人化。 点解你觉得系繁殖能力啊？ 因为所有嘅呢类咁嘅鱼嘅繁殖能力都好高 嘅。你唔知啊？ 你点知啊？譬如 我嘅学历，我唔讲俾你听，费事你又话我呢样嗰样。 幼稚园毕业啊？ 我唔讲。 哦，大家都幼稚园毕业噶啦，你使乜担心啫？系咪先？ 好，有冇 错？ 我是我系呢一个咬合，佢系 繁殖， 繁 殖 繁殖 能力， 唔系生殖。 O、okay, K， 繁殖能力，因为你话用佢嚟自己比较嘛。 哥伦比亚大学啊，我哋 冇人中嘅。 哎呀，我读错。 剩低边两个啊？剩低边两个？ 哥伦比亚大学，你学哥伦比亚大学嘛？ 诶、啊，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唔好讲呢啲，唔好讲。 丑角 就喺度讲埋佢自己咩？ 丑角， 你一定系自己咪假嘅，即系假学历，你又有哥伦比亚大学，但系假学历。好，跟住啦，剩翻两个啊吓，咁咧就系呢个抽角能力同埋游水啦。 咁我拣游水咯，咁我拣游水咯。 对唔住，我都想拣游水。 我唔想同你，我唔想同你一齐。你 你 拣咗抽角，唔可以就， 啦 而且你会赢， 你 翻归啊你。 嗅觉， 我冇计啦， 肯定啊嘛， 游水， 跟住 我本来想拣游水嘅， 竟然系哥伦比亚，系啱咗嘅，系嗅觉能力啊！你真系估都估唔到， 好彩叫你唔好改咋， 系啊！ 我其实真系冇乜所谓，赢输对我嚟讲都唔重要，我想阿大佬赢 佢啫。好啦，我解释一下，咁啊点解嘅就系鳗鱼咁厉害咧？原来咧，你细心去睇下咧，鳗鱼咧系有四个鼻窿噶。 哇！点会有人举个头埋嚟睇啊？我数下你几多个鼻窿先，鳗鱼 好多鼻屎 咯。原来佢有四个鼻哥窿啊！挖撩鼻屎嘅时间系俾大家。 哇！佢鼻塞仲唔怕喎？塞咗一个有三个。 所以佢嘅嗅觉能力甚至乎可以媲美九只。 嗯， 好远 水里 边 都 闻 到味， 闻到味。所以其实基本上佢真系好犀利，有因为个四个鼻窿嘅关系，再加埋佢嘅嗅觉能力可以媲美。九隻，所以其實咧，鰻魚喺魚類當中嘅話，佢係好厲害嘅地方，就係佢嘅嗅覺能力非常高。 嗱、哦，爭取時間，我哋快啲交俾舉吹主持人啦 嚇。好，河東獅烤有冇聽過？ 有， 又係動物啦。河東獅烤咧就形容啲太太，哇，好惡嘅。咁呢個河東獅烤咧就係我老友啊蘇東坡作嘅。就是北宋嗰阵时，我老友，因为我识到佢。 即贵常兴啊嘛，嗰、那个 啊，你真系知知地，你读过先啦。 好怕老婆噶嘛，贵常好怕老婆噶嘛。 讲呢个问题， 问啦， 闹啦， 问啦。 我想问个思考。 水啊你。 水 咩个问啊？ 知两个都。贵 常好怕老婆噶嘛？ 系 啊，陈贵常。 唔系，即系我呢条呢条。 快啲啊！ 河东狮烤是来形容什么呢？是形容苏东坡的老婆啊，他兄弟的老婆啊。 兄弟的老婆。 我铁达尼 沉晒船，沉晒船，未讲都俾人踢爆。 原来你哋识字咯， 陈真系 阿鬼上。 你俾埋其他两个，我睇下你作啲咩出嚟。 啊，开嚟见我，讲，继续讲。 妓女，因为纯创作。 低层次问题真系， 哎呀，又似你话你哋两个， 鬼渣。 其实咧， 同时候你够胆问嘅，真系。 我估唔到你哋 都拍过啦， 系啊， 戏都拍过啦，呢、這个 咪就系、是、任任白戏宝咯。 系啊， 做咩啫？ 思考记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 咁思考系嚟自边度嘅呢句说话？ 思考系边度嚟嘅？系、嗯、啊，俾四个我拣啦。 系啊，俾四个我拣啦。你要俾答案 嘅。好啊。 巴闭，你俾四个我拣啦。 佛经、诗经、 月经、 诗 经， 你知唔知道？你又似你话，你指边度？狮子敲，快啲开嚟见我。 我哋唔好答啫。 哦，今日天气 冻喎，我哋都答啱咗。 系 啦， 冇错，我呢叫立咗钱就走噶咯，仲同你磨落去傻。 咪就系咯，我啲国和青枣。 国和青枣。 其实咧，我都系大家即系、就是、对国学常识可以多啲了解。 咁不如你讲下，系咪来自佛经啊？ 系佛经。 咪咯，嗱又中埋。 系啊，好嘢，真系。 思考记呢啲真系，唉。打执书包啦， 执埋书包收档啊！你 我第一次遇上，未讲完题目，有两个同学同时识， 冇晒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麟表示，疫情令业界冰封大约两年，期望政府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中加大资助金额。劳联副主席谭金莲话，政府收紧防疫措施之后，有雇员接到停工通知，包括涉及饮食业，例如火锅店，生计受到打击。希望政府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可即时直接支援员工，并建议当局设立失业援助金。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分析，若果现行的防疫措施持续至下个月中，受影响行业或因削减成本而裁员。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饮食界不预期下星期能够恢复晚市堂食，已经打定输数，最担心是生意大跌以及员工没有公开，若果未来一两个月都做不到晚市堂食，相信饮食界的失业率会上升。黄家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食肆目前已缩短员工工作时间，员工收入减少，部分员工更被要求暂时停职，形容是一个难过的难关。由本月7号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开始，至今每日平均损失1.5亿元生意。他又说，不少食肆转做外卖生意，相信占整体生意三成，预料未来盘菜生意会非常畅旺，但始终与堂食生意有距离。屯门区继续有居民排队做检测，增设兆麟运动场的流动采样站之后，检测站排队人流明显减少。一名在运动场做检测的市民说，今日排队时间较短，和较早前打蛇饼的情况有很大分别。有第二次做检测的市民说，新增的检测站能够方便市民做检测。中印两军前日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14轮军长级会谈，两国国防外交部门代表参加。新华社报道，双方继续就推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解决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指引尽快解决剩余问题。双方表示，这将有助于恢复西段实控线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并促进双边关系。 雙方同意持續鞏固已有成果，採取有效措施，保持西段地區包括冬季的局勢安全穩定。雙方同意繼續保持軍事和外交渠道溝通，通過對話協商，盡快達成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早上清涼，大致多雲，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再度转凉，同埋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5点，跌234点，总成交金额6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7点，升19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蚊，跌9.2；美团216.4，跌9.8；盈富基金24.34，跌2.2；快手86.85，升4；阿里巴巴127.3，跌4.9；汇丰控股54.6，升9.5；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1.32；友邦保险83.45，升7.5；融创中国9.22，升9仙；京东集团281蚊，跌1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13.69，瑞士法郎0.911，加元1.251，人民币6.36，英镑兑美元1.373，欧元兑美元1.147，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1点，跌495点。港金现价报16,96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92美元，卖出1,826.57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繼續同你講大潭道啦。大潭道因為爆水管，來回方向近住美國會所嘅全線咧，仲係需要封閉，一大車多。揸車朋友咧，請你考慮改道行駛啦。咁另外咧，新巴路線14號亦都會改道行駛，經過柴灣道之後咧，係不會途經大潭道噶，係會改經東區走廊、香港仔隧道、黃竹坑道、香島道、淺水灣道同埋赤柱村道噶。咁啊，詳情咧可以瀏覽翻巴士公司嘅網。咁另外小巴路线16A、16M 同埋 16X 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係大潭道因为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嘅全线係封闭，一带车多。一带呢係有啲封路措施啦，揸车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巴士同埋小巴路线都会有调整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啊，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旺角嘅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拔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九龙，三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屯門公路丁九方向屯門，馬鞍山繞道翠湧華庭去西貢，同埋元朗公路泥圍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後道路安全協會提醒你，在馬路上面踩單車要盡量靠左行駛，並且同大型車輛保持一定距離。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 同时患上流感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嗨，大家好，我是叶俊棠。点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自己来讲呢，我能够站在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们的掌声，我就是最快活的了。不过如果你又要风骚又要快活的话呢，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的第二台，由朝早十点去到晏昼一点的风骚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我哋嘅你话点、嗯啊？你 你又知唔知吓、 啊？我哋有我哋今日嘉宾，好笑咩？吹口琴嘅阿段， 系咪受咗啲蒙着咗？ 系吹咪咪，吹咪咪嘅阿叔。多多嚟讲啊， 添埋我都冇出过声。 系啦，佢啲哥伦比亚高材生系咁噶啦。 我哋欢迎我哋嘅问问题嘅一位通识 晓姐姐， 晓 姐姐啊， 晓姐姐， 补习天后犀利。 Hello， 晓姐姐， 早晨，早晨，早晨。 好嗱，我哋三个学生喺度啦，咁你咧就系平时对啲环乱学生，你当我哋系得噶啦吓，你随时可以发问你嘅问题，好冇？有冇咩范围啊？阿晓姐姐。 因为我教通识啦，我补习啦，咁、嗯、教书啦，咁咧其实我就想问翻一啲年代性嘅嘢。 好啊， 咁啊，而家啲学生啲问嗰啲 message send 嗰啲对话咧，有时真系古差懵嘅，睇你哋估唔估到？ 好啊，我知啦，即系啲年青人佢哋啲对话里边有多好啲摩斯密码嗰啲，系啦，最多系代表咩咧？ 潮语嗰啲系啦，好鬼复杂嘅佢啲潮语。 嗯，好，咁我哋就。我哋三个加埋300岁噶啦，所以咧就你就住我哋收下流程吓。好，开始而家晓伟问第一条啦。 好，第一个 M M 七系咩嚟嘅 ？M 两个大街 M 系咪？ 一个七 系 两个底 M M 七 M 七。 嗯 ，OK， 两个 M M 七。系啦，通常咧我可能俾套戏佢哋，或者俾个餐厅佢哋，佢哋就会答 M M 七噶。 不如咁啦，你俾四个答案我哋拣， 我唔需要答案已经知啦。 嗯， 你讲 知咩叫高材生啊？ 讲啊， 知咩叫高材生？ 小强答咩先？ 系啊，你错你啊！ 正字 咩字啊？ 正啊，正 正 呢个系一个速成嘅输入法。 嗯， 你知唔知啊？我身边好多小朋友，个个都。 都话你 M M 七系嘛？ 咁我哋以后就嗌你 M M 七啦，好唔好？ 头先我都系咁样， 你就改咩叫 M M 七啦？ 头先我都系咁样样噶咋？喂，阿U姐姐，唔好意思， 阿七哥啊， 系 好唔好啊？ 头先我个何东师啊， 英文名就系 Brother Seven。 系啊，你叫七哥啦，以后你咁正啦，系咪？ 好嘛 ，Brother Seven， 好 唔好？唔好意思啊 ，U 姐姐啊， 我觉得，我觉得你唔系 M M 七啦，你系 M B 啊，懵丙啊。 你个零零七啊， 晓姐姐啊，如果你下边有呢好似梁嘟嘟同李嘟嘟嗰啲咁嘅同学，你会点样分析佢哋啊？ 我非常之欣赏佢，变化好快，系啦，接触世界超级快，系啦，灵活度好高， okay， 无语，我冇嘢讲。 输入法我使唔使咩啊？使唔使？我甘拜下风。 喂，但我想问 ，Brother Seven， 阿 Brother Seven， 你点知啊？你真系因为你识输入法， 佢识输入法咩？ 我识，识 系咪 ？M 系一画嚟嘅，即系上面一画，下面一画，然后第七个就 系 个正字啦。 哦 ，M M 七，好， 好嘢。 第二题， 第二题， 好。第二题冇事嘅， 冇 戴帽个帽冇事嘅， 冇跟中间第二个事系边事情嘅事， 事情个事 冇， 第一个就戴帽个帽， 哦冇事冇 系啦冇事嘅， 嗯 系啦，咁啊四个答案咧，第一个咧就真系纯粹系， 喂高材生，高材生你识唔识啊？高材生 我识噶呢个， 你又识 唔玩？ 高材生都知， 我 唔好理佢，因为高材生咧识好多嗰啲年青人嘅嘢，你成日问啲 高材生唔会俾人话过啊， 不你 嗱晓姐姐。我保留你一个追究的权利、 啊 okay、 你听日会收到我的律师信拜歉、 哎、sorry 啊晓妹妹好啦、 OK OK 嗱我呢个我利益申报我就不参加 了、 這個、 第一个是 没事的 戴帽 第一个呢 就是讲真系冇事，纯粹咬字唔正啫。系啦，第二个咧就系讲买帽嘅事。 嗯， 第三 个就系脱发，脱发啫，冇事嘅，戴帽就得噶啦。系啦，第四个咧就系话，咦，莫非你戴绿帽喎？可能系。嗯， 一同四都似，我觉得一同四都似。 你会一同四啊？ 我估一同四。 我估 一啦。 我唔估啦，我真系我唔玩，因为我真系知。 我估一。 其实如果你咁讲嘅话，佢可能到最后尾时，其实佢系错嘅。 有佢。 头先夏嚣妹妹，我话俾封律师信，佢应该知我同佢讲咩。我哋头先 真系知嘅。 哦，咁啊四啦。 即系同律师信有关啊？ 咁啊同四啦。咁啊同律师信有关就。咁啊四啦。 咁即系。 一定系四啦， 四，我估系四，我估系四，真系噶。 去得律师信就一定系四噶啦，头个三个音号系四啊，系咪？系啦， 于是答案就系四， 答案 系四啦，即系戴绿帽啊， 即系而家就好兴啊，派帽啊，即 系 派 帽啊， 系啦， 系啊， 即 系 关于吓。 好，明白。喂，唞唞先，我哋翻嚟继续有第三题，飘姐姐，唞唞先，唔好收先啦。 好。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记住咯，十二点钟之后我哋就有即点即星。今日我哋有马老师嘅一个精彩嘅演出，拍烂手掌。 神祭仲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细信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衬，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愤，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禁，吻都变罪证，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火和火柴，好啦，又继续翻。你又知唔知道？我哋揾翻阿嚣老师出嚟先。 嚣老师， 好，继续 喺度， 喺度，好，好啦，进入第三条咯。 系咪继续潮语篇啊？ 嗯， 继续潮语，啲后生成日 send 嚟嘅，好古怪嘅。 好， 好。问个深啲先，我发觉马小强好厉害，够后生啦，一定系， 肯定啦，我哋呢啲社会触觉几尖锐先得嘅， 厉害。喺剧嘅时候咧，间唔中你会见到啲人咧，嗰啲弹幕咧写 YYDF 嘅， 嗯 ，YYDF 系点解 ？D 系 for dog 系咪？ 系啦 ，YY dot S F S 定 F 啊 ？F F for Sandy。系啦 ，S 啊，哦 ，YYDS， 系啦 ，YYDS， 嗯， 系啦 ，DS， 考到啦，系咪？ 我知，我知，啊，我因为谂起马老师啊，日日都 stupid， 日日都 stupid， 系咪啊？ 你都系想，你都系想报复啫，大佬。我聪明，咁你又唔忿气？ 日日都 stupid。 马老师可以用 OP 去形容佢， 马老师用 OP 去形容佢， 即系咩？ 可以用 OP Over Power， 哦 ，Over Power， 系啦 ，Over Power 去形容佢， 四个四个答案，俾四 个 答案 你拣啊。 好 ，A 咧就系依个人系最叻嘅，最劲嘅。 嗯。 B 咧就系依个人系好好笑嘅。C 咧就系 Yesterday。好多好多之前嘅事咁样啦。 嗯。 第 dot 咧就系呢个人系傻嘅。 嗯。 系啦 ，YYDS。咁通常咧睇剧系睇大陆剧嘅时候就会见到噶啦呢啲字。 嗯。 嗱、 嗯， 我哋要用减法啦。 好啊。 咁如果系嗰只唔应该系 yesterday 啊。 系啦。 系嘛？ 国内嗰啲人 呢个系咪应该查咗佢？ 唔系用呢个用国语去 啊。系啦。系啦， 用国语嘛？ 对啊，那我们现在就用那个 普通话， 普通话最 普通话去想， 最棒， 第一 个最厉害， 第一个系 最叻最劲嘅， 最叻最劲嘅，系啦。 你是 用普通话 ，YY 你是最 代表什么？ 代表我知道， 系咪经过音去拼噶？其实 系应该 系经过个音去拼嘅。 YY 代表咩啊？ 你是 唔 系 未必系乜？未必系你是咯， 唔系你是嘅，唔系你是嘅。 佢睇剧， 嗯， 睇 系啦，睇剧， 然后 系啦，啲学生会明嘅。系通常系啊，点讲咧？一讲就变咗你知个答案。总之系睇剧啦，或者见到啲同学做咗啲好， 我觉得系好笑。 对唔住，我想问系乜嘢类型嘅剧啊？嚣老师。 爱情 乜剧都得嘅，系啊， 乜 剧都得，诶，系乜剧都得嘅。总之一定系内地人。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四个答案啊 ？A 咧就系你系最叻最劲嘅 ，boy 咧就系你系搞笑嘅，系啦。C 咧头先你讲得啱噶啦，我哋可以 eliminate 即系唔要噶啦，系啦。 哦 ，C 可以唔要 ，yes 因为头先你话系啦 ，yes 你可以唔要嘅 ，boy 咧就系呢个人系傻嘅。 嗯，咁不如撞啦，我哋好唔好啊？反正都系 ，sorry， 我唔会撞嘅，我呢啲实事求是。 得啦，咁三年咁咪你走啦。 O P， 我估stupid， 我都系估 stupid， stupid 即 系 最尾嗰个。 哦， 傻嘅，好。 第一个就系你系 最叻最厉害，唔系因为我觉得个 S 咧，我唔知系个咩字嘅。如果笑咧，应该系就 X 啦，应该系。 嗯， 即系好傻啊，应该系 X 啊 ，Y Y 系永远咯， 永远， 哦 ，D 就系 永远的， 永远的， 即系其实最尾个字啫，而家好啦，我估傻 啦， 我估四啦，傻啦， 傻啦， 阿马先 生，我估笑啦，我估笑， 笑， 我估 永远的神啊， 哦。 系啊， 永远的神即系 最叻啦， 最叻 啦， 最劲， 永远 的 神。 系 啦，所以喺班房入边咧，有时有啲同学答问题答咗好劲嘅同学咧，佢哋就会哇 YYDS 啊，或者落去 OP 咁样咯 ，overpower。 overpower 劲嘢咁样。 喂，曾志识，喂，好啦，嗱，我哋最后一题啦，有冇？有嘅。 最后一题可以，咁啊，我问呢个你哋可能都知嘅，而家咧喺啲。Facebook 或者 IG 有啲人咧就会写1999， 嗯， 系啦，1999有冇听过啊？ 有 啊，咁呢个唔问啦， 唔系我唔记得咗啦， 我听过年份1999就 系， 你话呢四个字梗有听过啦，但系我冇听过你， 即系有隐喻啊， 系啦，1999系咩意思啦？ 系啦，咁通常我哋堂上面有时有啲同学， 爱你狗狗嗰啲啊， 串隔篱个同学都会讲嘅， 咩教话？ 串隔篱个同学都会话佢 嘲讽隔篱， 嘲讽隔篱嘅同学， 嘲讽隔篱， 系啦，好啦，四个答案啊，都系 A 咧，就系话佢九十后，即系话佢咁靓啊，咁样嗰啲啦，系啦。咁 B 咧就话佢年纪大，喺班花入边最大年纪系你嘅1999咁样嘅， 九啊九岁咁样，即系意思就 系 咪？ 系啦 ，C 咧就话佢讲嘢1999， 嗯 ，D 咧就系手游名嚟嘅，纯粹一个手游嘅名。 O、okay, K， 即系游戏机游戏嘅名， 嗯， 手机游戏，我估系你讲嘢1999。我估 你系话紧我而家 讲嘢1999， 我哋系讲紧阿马老强。 好，另外两位拍档。 我拣 一系就话人九十后，一系话人哋老啦，系咪？第二个系咪 手游啊，手游名啊。 我阿 Sir 估手游， 估手游名，第四， 我都系估第四， 系手游， 我估系估第四。 跟住就系两个手游， 一 个 一 九 九， 有冇人啱？ 系啦，1999咧，其实就系1999咯，讲嘢。 哦耶！ 好嘢！ 哇，Hugh老师真系 OP 啊！ 我都系俾人哋训练嘅啫，俾啲学生训练啊。 你咪就是1999大爷咯， 系啊， 大爷1999就系你啦， 代表啦，代表一个 Y Y D S 啦。 OK， 多谢晒啊， 多谢晒， 多谢老师， 教咗我哋好多嘢， 好多嘢啊。 好，有机会再玩过吓，快到12点钟，继续一阵间咧就会翻嚟我哋嘅即点即升。 哇，好认真啊！ 其实每个礼拜我都惊呢个时间， 我都系啊，跟住濑尿。 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当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身边每个状况，总等不到他开腔，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抽象到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起誓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一就像人何，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唱，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誓说当初。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得透，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有我。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送你一份礼物，将由连诗雅饰演幼稚园英文助教 Carol。 想知道呢位土生土长嘅尼泊尔裔香港人点样克服语言嘅挑战，成为助教？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陪你逆风展翅。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丰收发汇型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啊，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77%。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翻嚟，最后一小时我哋有即点即升，同埋呢一个嘅点唱嘅时间，电话1872388可以打嚟噶啦。 成早前被判囚9个月。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時覆蓋廣東西部的雲帶正是向東擴展。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吹和緩至到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氣温稍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氣清涼，同有幾陣雨。現時氣温1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191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64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3,53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14,157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4跌9.8，美团216.8跌9.4，盈富基金24.34跌2.2，快手86.85升0.4。阿里巴巴126.9跌5.3，汇丰控股54.6升9.5，恒生中国企业86元跌1.32，友邦保险83.5升8毫，京东集团281元跌12.2，融创中国9.28升咗1.5。外币对港元嘅现价：美元7.788，英镑10.69，瑞士法郎8.556，澳元5.665，加元6.228。新西兰元5.338，欧元8.9369，每百日元对港元6.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72。日经平均指数27,989点，跌500点。港金报16,96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66美元，卖出1,82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岛区啊！大潭道由于爆水管啦，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咧全线封闭噶。咁而家新巴路线14号啦，去到柴湾道之后咧就不会经大潭道啊。咁另外专线小巴16号 A、16号 M 同埋16号 X 咧，都系提供来往柴湾站同埋红山半岛有限度服务嘅，直至到另行通告为止。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太子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黎德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小西湾、彩虹道体育馆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I got that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和唱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新时代奋斗者截止报名日期1月16号，即系仲有3日咋。 啊，我昨晚瞓得好差啊。 瞓觉要瞓得好，你以为好简单？有人好想瞓，有人想瞓瞓唔到，原来同飲食習慣、临瞓前做咩活动有关。 1月14号起，逢星期五晚上9:30到10:00，港台电视31《甜睡 BB 瞓冧啲》， 主持阿欧、林燕玲会请嚟中医、西医、名人嘉宾、瑜伽老师、太极高手，教大家点做一个甜睡 BB 瞓冧啲。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咪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范围咧，最后一小时啦，12.27度嘅温，相对湿度75%嘅。咁落嚟呢半个钟头咧就系即点即升，不过咧12:30就系点唱嘅时间。Tiffany 接紧你嘅电话，谂好多人打咗嚟啦，咁啊继续吓，争取呢个机会。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嘅。 系啊，咁或者喺我哋嘅 Facebook 咧都有好多朋友留言，咁我哋都会认真读埋你哋嘅点唱名单噶。 好啦，咁跟住呢半小时咧就由我哋几个啦，咁当然我哋嘅压轴表演咧就系阿吹咪咪的老伯伯啦。 冇错，因为好压噶佢。佢一个 系啊， 所以一定系摆最后尾啊， 系压 系啊，充满住又压啦，又俗啦，又阿蒙 你啊，或者嗰个阿伯，你讲下你自己嘅学习感受啦， 因为讲下先啦， 系啊，你过去呢个礼拜都喺度不停吹埋屋企 啦，过去嗰个礼拜咧， 几时开始会谂住吹呢碌 咪咪？ 上个礼拜五，即系人皆有羞耻之心嘅。我都有 上个礼拜五， 系啊， 上个礼拜五咧， 你收去边啊？你嘅收钱之心， 定思同就决定我。 我想再上少少。我想问，当你谂到 two hustle 嘅时候，你真系觉得好正嘅？你觉得呢个系一个唱歌环节嚟嘅？ 唔系，我觉得我系可以唱 hustle 嗰个字。 不过唔系 唱嚟，不如 rewind 翻嘅就系，即系点解会谂到嘅就系 two hustle 呢一个表演？ 嗰、 那 个其实 因为你 嗰句唔系唱嚟嘅， 系 two hustle 咁啫嘛，唔系唱。 因为咧，嗌出嚟好老实，小弟。 嘅音樂真係好差，好差，好差，唱歌就五音不全啊，咩拍子啊？ 你自己覺得啫嘛。 唔係，我事實上係啊，事實上的而且確都係。咁我覺得與其讓， 其實你有冇啲音樂自主 嘅？ 好 啊，好啊。與其讓聽眾嘅耳朵受罪，倒不如。 不如你唱出嚟一段心声，预期让听众受罪， 我放下自主，努力 学吹嘢， 冇错，仲学弹嘢， 吹啊吹，个咪咪系咁吹， 咁因为我知道咧。 眸泪， 亮晶晶的 眼泪， 龟的眼泪。 因为咧，我都 有嘅鳄鱼女。 与此同时咧，就学紧呢个吉他嚟入翻嚟。M 七， 咁你觉得你嗱今日你就吹咪咪啦， 系啊， 即系意思即系下个礼拜你就可以弹啲啲啦。吉他啫， 唔系31号啊嘛，因为嗰个咪咪咧，似乎较容易掌握。我都系自学嘅，我都系睇睇。 你知唔知 佢 吹咩？ 我一眼睇啊，我想保留啲神秘感。 我哋我想唔系叫佢吹咪咪咯，系啊，我哋唔想咁快拆穿。 嗱，我今日我都确认我成绩，即系我唔系神童嚟嘅。吓，唔会话哇有100分或者90分、80分都唔。 你俾自己几分？ 30分。 最哦满分三， 唔系100分满分，唔系100分。 咁你学呢？其实严格嚟讲，你几多星期几买噶？你口琴星期几买？ 我星期一买嘅，咁啊跟住即刻学啦。但系我要学掌握，因为呢个嗰个 你系跟边个学噶？系啊， 自学。 我自学。 咁你自学，你都系咪上网睇片啊？ 系啊，睇片睇 YouTube 咯，咁睇睇睇。 睇睇下睇咗其他污糟嘢嗬？ 系啊，睇下睇 精神下先。 系啊， 精神啦， 佢都系睇吹底啲嘢。 其实咧，你咁样有咩意思咧？ 唔系，我支持你嘅小强，我支持你嘅。 唔系，我真系想做一个音乐人。你又喺度玷污晒。 我相信你嘅阴功系好阴功。 你就算做唔到，做唔到音乐人咧，一定有一日做到阴间人嘅。 你嘅阴功系冇阴功。 系啊，咁咯。 好， 尽力而为，尽力。 咁你做阿祖啦，好唔好？咁我同阿 Sarah 就我咧今日咧，我即系攀藤。富貴啊！咁我就揾咗 Otten 咧，因為佢唱歌好嘛，揾佢同我一齊合唱嘅。 梗係要啦， 詞就我寫噶嚇。 係啊，不如你哋第二個。 冇所謂。 好嘛，我嚟先啦。 好，你介紹下你嘅作品。 係啊，冇啊，其實我冇噶，每一次都希望咧可以好正經咁樣咧去送翻一首歌俾我哋嘅聽眾嘅。特別係經過琴日之後嘅話咧，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因為咧就算係話係幾唔舒服都好嘅話咧，你哋嘅問候啦，你哋嘅祝福啦，其實係我痊癒最快嘅一個即係動力咯。咁啊，尤其是係有好多朋友，其實基本上琴日都有透過WhatsApp 啦去問候我啦。唔好意思啊，我仲未揾到歌詞，所以我仲喺度傾講緊。咁所以咧。就是多謝你哋咁多位朋友嘅愛戴同埋照顧。咁喺呢個時候嘅話，送俾大家嘅就有呢一首嘅歌曲，我已經揾到啦。咁不如我哋就送俾大家啦。係乜嘢嘅話，我一唱嘅話，你就會知道噶啦。使唔使用咁嘅樣望住我啊，太子？OK， 太子龜， 太子龜嚟咯噃。一首我覺得好有意思嘅歌曲。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这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仍然能够讲一声 我是我。 哇，正啊！ 恭喜大家，虽然有少少瑕疵，系啊，咁但系都希望大家就系 be yourself。知唔知啊？就算好似阿小强咁样嘅话，都要做你自己，继续衰。 好，送晒俾所有听紧呢一个风骚范嘅朋友。跟住咧，我哋翻嚟咧就有另一首歌曲，就系为阿马小强而写嘅一首歌。好啦，好。 世界很大，处处清空，一瞬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个魔，披荆斩棘方知我最快活。You got a little me， 扮大高佬大黑我也知。You got 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ittle me， 编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只在是活着意义。上数亦表示，一路路活活，快快悠悠，从来唔想滞留，我又唔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冇兴趣，安枕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么？我选方不会悔疚么 ？You gotta lean on me， 浪大高路大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电，只在是活着意义。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互相一人凝望中，不一生处处的着火，你却阵痛不想心窝，我以我意志期待天光。You can lean on me， 浪大高路大黑我也知。You can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再不需为自，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为风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阿马小强，你做咩走咗咁远啊？你走咗个房嘅另外一边嘅，你做乜嘢？ 咪就系咧，使咩惊啫？ 哦，你担可以开始 stage, 你担心啊？ 已经有 stage fright 啦。 哎呀，太好啦、哦！你卒之都知道咧。 嗱，好啦，到我同阿，因为我今日咧就请咗 Orton 帮手。其实咧，我想讲翻我感受。我上次咧，本来咧作完赞颂佢嘅歌咧，我谂住停噶啦，唔再写噶啦。但我见到咧，佢上次咧胡乱咁嗌两句，跟住啲哇，好笑啊！喺度分咗。 你有咩感受？你有咩感受？ 咁我就觉得即系酸溜溜嘅感觉啦。咁同埋，因为我系一个小人嚟噶嘛，我翻屋企就长戚戚啦。阿心理医生就话唔得嘅，咁你继续唱佢啦，咁样。咁我就唯有咧作埋今次咧，就希望系 final 啦吓。 系， 因为上次我感受系觉得你 其实 你嗰个华丽转身咧，你咁样就已经赢我咧，我就觉得。 哇！我真系好窝囊喎。 同埋你讲咪都一样嘢啊，大佬就系、是、其实咧，听紧个节目嘅朋友系 啊，其实根本佢连乜嘢都冇睇到。 系啊， 佢乜嘢都冇听到。 bling bling T 恤喺度喺度演 pat pat， 喂，你哋都睇唔到， 你哋都睇唔到，你哋已经话好好笑啊，好好笑。 睇唔到都话 好难受，你明唔明？我真系觉得好难受。即系每个礼拜我哋做咁多嘢，做咁多 preparation， 练咁多歌嘅话，原来冇用。 佢只系咁样喐两下个 pat 啫，就哎呀好笑啊，得意啊咁样， 系咪好过分啊？ 你应该海水公园表演咯。你去可阿 Panda 隔篱搵间房俾你咯。 系啊，佢食下鱼就已经有好多人嚟睇啦，系嘛？ 好嘢，好嘢！ 掉条鱼俾佢，系嘛？好啦，咁今日咧，我就睇阿 Austin 同我一齐咧，就拣咗阿许冠杰嘅一首好浪漫歌，不过我就填咗啲歌词嘅。 旧曲新词， 叫做《印象》啊， 好啊， 原曲《印象》吓。呢只歌咧就送俾我好朋友啦，阿强哥啦。歌名咧叫低 B 阿强嘅吓。咁佢啲 fans 咧可以闹我，因为咧你咪唔抵得，你咪唔抵得人。 我系， 非常唔抵得。 系 吓，咁所以就 酸溜溜 系啦。 妒忌强， 你使唔使要两个麦啊？一支 M 七， 一支吉他，一支唱，使唔使啊 ？OK 啦， 唔使噶， 系啊， 你一齐唱吓。 嚟啊！ 好啦，准备啦吓，一二三，我系 Michael， 我系 Austin， 我哋系 Bully 二人组。我先。谁做嘢朝晚举止失常，谁是个浪子却成偶像，扮晒学识广博，一剃转太混账，其实佢平时只会幻想。 谁面上古怪似只山羊，谁是个笨蛋怪模怪样，做夜晚分紧张，乜鬼都变坏仗，谁是那真正低 B 阿强，佢天天发呆似阿福那样，怎么可拆到佢脑海真相， 张大嘅腰肚似四海汪洋，餐餐也几碗食到就香，谁令我早晚虚惊一场，又找不到碟，谁令我内心发狂酝酿，令我万分紧张，担心出错而伤，全为那真正低 B 阿强。低 B 阿强， 哇，好好听呢只歌，不如作够十只啊！我哋全部去参加今次我哋嗰、那个比赛啊，好嘛？ 嗯 ，OK， 系啊， 好。 去好啦，哇，好好听！ 你真系份人心， 好好啊， 玻璃人组啊， 系嘛？多谢多谢， 系啊，应该每个礼拜都有。 阿强哥，你点睇我呢首歌曲啊？即系 唔该晒欣欣， 切唔切合你嘅 完全 工作态度？ 完全切合， 系。 我觉得你好似喺我肚里面一条虫咁样。 你知唔知我当日啊，翻学已经即刻写啦。嗰啲芦粉咧， 趁住仲烧紧， 我星期五黄昏已经写好啦。 梗系要啦， 因为我净系谷住啊。 系啊， 系啊， 咪就系咯， 真 系 好惨，好似食完麻辣咧，去唔到洗手间咁。 系啊，我知啊，我同你嘅谂法一模一样。 嗯， 但系我就未有。 喂，拎你个咪咪出嚟啊！ 拎咗啦， 拎个咪咪出嚟啦， 系嘛？ 好，咁你自己拆解系咩嚟啦？ 呢个咧。到你咯，啊！呢个系一个小口琴嚟嘅， 系 啊，就有八个窿嘅。咁 你而家做生物构咩解体啊？你而家 唔系啊？ 上生物课， 佢讲完之后嘅话咧，将佢摆翻埋。 唔系啊，因为呢个 解释完之后就摆翻埋， 就唔使吹。 系喺边度做嘅？买咗几多钱？喺边度？ 多谢大家。 我点解会拣呢个？ 多谢大家。 好啦，你哋打 算咁样啊？我想点啊？ 发恶啊！ 我好认真咁样样， 发恶啊！而家 讲下我自己踏上音乐嘅心路， 不归路，踏上音乐嘅不归路。 嗱，尖嘢唔准啊！你整翻我块面啊！ 快啲啊！ 咁我就真系即系知耻近乎勇，因为我知道咧，我学吉他咧仲有一段几长嘅路。啊！要去到， 其实你清唱咪得咯。而家呢个 系 即点即升啫嘛。而家唔系叫做即点即吹啊嘛。 得啊，因为 我睇你下一堂玩咩？ 唔系，下一堂我会再吹好啲我呢个小口琴。 又系吹口琴啊？ 唔系吹一节， 你下次又会两年后都仲系玩嘅吹口琴。 咁你睇住我进步啊嘛？ 我做咩睇你进步啫？我又唔系你老豆，关我鬼事咩？你有冇进步？ 你又系抵闹， 睇佢进步，即系 我 嚟，我嚟，我嚟你间公司做，我嚟学嘢。 系啊， 我俾钱你学咩嘢啫？得未？ 得，我而家 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了、是啊、大家即我知道都是未合格的了，但大家希望给你鼓励。 因为你的口琴这么奇怪的。 什么 奇怪、啊、因为我现在望到很多粒粒粒粒粒粒粒粒。 什么叫粒粒粒粒 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 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 粒粒粒 粒粒粒粒粒粒粒粒 粒粒 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 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 粒粒粒隔住个口罩， 系啊，呢个防疫紧要嘛， 系啊，大风啲咯， 系、 啊，大风啲得唔得？好啦，嚟咯噃。 嗱，我即系我数翻只窿先得嘅要。 系，不如咁样，我哋估下究竟知唔知佢吹咩歌？ 都好， 好嘛， 好， 我估计应该都 唔 知。 戴住个口罩吹唔到， 吹到啊， 吹到， 就咁吹， 吹到， 防疫啊，唔好吹， 得，好。开始， 得 三二， 放屁都大声过你。 一开始， 索唔得啊，索嗰下真系唔得啊！唔关老师，我佢有吹同埋索噶嘛，吸气噶嘛，我吸唔到啊呢度。嗯，咁 你冇考虑过呢样嘢？ 冇， 你冇考虑过呢样嘢咩？你又冇考虑呢样嘢咧，即系跟住上个礼拜都黑数一样嘅啫，都系冇考虑呢样嘢咩？ 好， 既然系咁，就由得佢。 唔得。 好，就凭呢三个音，大家就不停咁样可以打嚟1872388，俾我哋估下究竟佢而家系吹乜嘢歌咧？ 呼呼呼， 系啦，就系呼呼呼。 唔好，我唱最后一句。 好， 呢个我练咗好耐啊。 系，有冇啲系唔使吸音噶？ 冇啊，全部都要。 嚟啊！最后边一句。好嘢、啊！ 終於都知道是咩歌，喂，咁你吹到最尾一句，不如由頭吹一次啊！ 唔得啊，個低音嗰度咧， 試下。 哦，唔得咧，真係唔得。 你試下，盡力。 好， 盡力你得嘅。 你係咪吹緊第二隻歌啊？其實，咁佢頭先個同學師講佢完全唔同嘅。胡乱咁吹嘅佢好似，吓 ，to you， 好嘢、啊， 好多谢晒， 已经尽力啦， 多谢晒 K One 嘅阿马小强，你可以翻嗰边低 B 班啦， 嗱， 你阿爸喺出面接你， 系唔好咁样睇小我，时间改变我， 系咪啊？ 系， 咁你下一次会吹咩歌？ 我想吹一隻，我琴日已經睇咗啦，就係、是、 一閃一閃小星星。 唔係嗰個叫做 連咩歌都唔知， 唔係兒歌嚟嘅。 話自己進步咧， 世界真細小。 哦， 因為剛剛 哇，正勁啊！ 因為呢個啱啱吹到嘅。 好啦，點唱時間馬上開始，先聽12:30嘅新聞財經消息。 哎、 OK， 好 先。 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昨晚被围封强检的屯门海德花园二座，至今未公布居民检测结果。消息话，有一名居民检测呈初步阳性，要送院复检。因应屯门区出现怀疑隐形传播链，政府呼吁有感染风险的当区居民以及在該區工作的人士盡快進行自願檢測。民政事務總署將會透過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向屯門區的居民免費派發3000套新冠病毒快速檢測套裝，希望可以及早識別感染者。全港社區抗疫連線今日會透過義工向屯門區有需要的居民和長者派發快速測試套裝，建議他們自行作檢測。大快速測試套裝進行的檢測並不能替代政府強制檢測的要求。 在本台千禧年代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表示，疫情令到业界冰封约两年，期望政府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中加大资助金额。劳联副主席谭金莲表示，政府收紧防疫措施之后，有雇员接到停工通知，包括涉及饮食业，例如火锅店，生计受到打击。希望政府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可即时直接支援员工，并建议当局设立失业援助金。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分析，若现行的防疫措施持续到下月中，受影响行业或者会因为削减成本而裁员。政府下月公布财政预算案，他分析以政府的财政状况，向市民派3000到5000元应该负担得起。海关破获中走私冻肉案件，检获35吨市值约520万的猪耳和牛肚，拘捕5人和扣查艘货船。海关寻日凌晨在大屿山西南海域展开反走私行动期间，发现海面有一艘冇着灯的货船在分流附近徘徊，其后货船用吊臂运送货物到附近的快艇，海关人员随即截停快艇，检获涉案的走私货品，货船就高速向内地方向逃去。海关说，涉案走私货船上没有冷冻设施，走私冻肉卫生情况令人担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温暖，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9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65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53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14157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4，跌9.8；美团216.8，跌9.4；盈富基金24.32，跌2.4；快手86.65，升2；阿里巴巴127.2，跌5元；汇丰控股54.5，升8.5；恒生中国企业85.96，跌1.36；友邦保险83.4，升7；京东集团281元，跌12.2；融创中国9.25，升1.2。外币对港元嘅现价：美元7.788，英镑10.692，瑞士法郎8.554，澳元5.672，加元6.231，新西兰元5.346，欧元8.9385，每百日元对港元8.6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56。日经平均指数28108点，跌380点。港金报1696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41美元，卖出182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 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丰收快活人，最后半小时12:36吓，咁我哋而家马上接听大家电话，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 来吧。 好，第一位朋友系咪 Michael 哥？系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系 系， 今日咩点唱？ 系祝你哋都预祝你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多谢 多谢多谢， 多谢晒，系 祝全香港市民咧都身体健康，等佢哋开开心心过年。 系啦，呢个紧要。 系啊，新年真系要开开心心。 冇错啊， 系啊系啊，因为我太太都喺医院翻工嘅。 哎呀， 系嘛？加油加油，努力 系啊系啊， 我哋 咁啊，我想啊点唱俾我太太听咧，因为咧佢同我生一对活宝贝，好开心。咁啊，依家小朋友依家都大个啦， 几多岁啊？ 我都当佢 B B 仔咁嘅， 系咪好大个？已经几多岁啊？ 好大个啦，一读中学啦。 哇，真系好大个， 好大个啊！有冇试过做行行啊？你，我想知道， 即系同 敲 背脊啊？有冇 有啊？有啊，有啊！ 个个爸爸妈妈都会做噶一样嘢，嗬？ 好啊， 会噶会噶，系。 好， 而佢哋亦都好开心嘅，佢哋都啊。 一家人就最开心噶啦，嗬？ 咁你一家四口咯，系咪 ，Michael？ 系咪一家四口啊？ 一家四口， 系啊系啊， 开心啊！ 咁你系最多想点唱俾太太？ 系啊，咁我想点唱咧，就卢冠廷嘅《但愿人长久》。 好歌，想有啲咩想同太太讲？ 因为咧，我觉得呢首歌咧，夜晚听咧，静静地听咧。好有深度，亦都可以咧，即系令到一个人咧好舒畅、好舒缓，亦都可以谂到好多嘢，亦都可以细味啊！人生路自己行过，同埋将会未行嘅，系点样行嘅路咁啊！ 你难得又揾到一个即系自己又咁爱嘅人嘅话，一齐陪伴，我觉得呢样嘢系最重要。 系啊，佢对屋企都唔错嘅，佢对屋企都几好噶，因为佢又对小朋友啊学业啊，咁啊对屋企啊照顾都凸凸电啊，又肯又翻工啦，咁啊加上咧即系。佢即系对人咧，对朋友啊，亦都系好好嘅。 咁你呢个咁识感恩，同埋咁锡佢嘅老公，我觉得都好正啊， 非常好。 系啊， 多谢你。 都话第日咧，话同我旅行咧，第日去希列咧，去睇蓝天小白屋。 哇！ 希望尽快可以有呢个愿望成真啊！ 系啊， 再一次多谢 Michael， 好嘅，一家愉快，多谢晒， 天长地久，愉快， 好， 多谢晒， 大家咁话，多谢你， 拜拜。 有呢首卢冠廷嘅《但愿人长久》。 或者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似飞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向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向在。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 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明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 卢冠廷嘅呢首歌《但愿人长久》，咁啊读下啲网上嘅朋友留言啦。呢、這个 Way You 吓，佢话咧三位风骚主持好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大家好。今日礼拜日1月16号系我阿伟同埋太太黄家明啊结婚13周年，我哋咧两个相亲相爱啦，女儿开心快乐，亦都祝屯门区嘅街坊朋友身体健康嘅。 系、啊，屯门街坊要真系小心啲啊。 冇错啦吓，咁另外咧阿。Tam David 嘅马老师啊，我支持你噶，但唱嗰呢啲嘢咧，真系连 K 都好过你啊，咁样样。咁佢 有冇佢有冇留低个地址啊？ 佢有啊，系啊，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 我顺手寄埋 系啦。阿 Vivian 咧就话听日我生日啊 ，Vivian Young 话可唔可以点只 Leslie 嘅最冷一天？咁有试试睇下搵唔搵到啦吓。咁、另外咧就系、阿 Rebecca， 佢话咧可唔可以多谢屯门区所有朋友啊？因为佢哋都好辛苦噶，愿意检测嘅人士，咁啊帮你送咗粒。Brenda 咧佢话我要点一食歌咧，多谢我对仔女星星同珊珊，一个考第一级一，第一个考级二啊。俾我啊！虽然喺温习期间，大家都好多冲突，希望我两个明白父母嘅心意啦，咁、样样。 你自己都冇咁大压力咯， 系咯， 冇错 嘅。佢哋嘅成绩，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因为 CCL 咧，佢话我想点唱俾阿约约听。 系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冇咗你唔得啊！希望佢快啲好翻。 我都系啊，我都唔可以冇咗你哋。 佢已经好翻噶啦。另外40000，佢琴日公司好似咁啊，上昼唞一唞，到下昼差唔多两点先有电。哦，佢嘅大厦停电。 哦， 听讲晚上咧先全面维修全栋大厦。因为开工一阵全栋大厦冇咗电，吓到咧唔知点算，漆黑一片，个个都好惊咁样咯。 唔使惊，我哋陪住你。 另外咧 ，Jacqueline 咧，佢话咧祝小刘身体健康啦。小强啊，期待你精彩表演啊！上个礼拜我妈妈做眼睛手术，而家好翻啦。咁啊，祝妈妈咧身体健康嘅啊。咁另外就阿 Kitty， 佢话咧好多啊。琴日我尽量读多啲啦。琴日我女儿阿敏芝生日，祝佢身体健康，祝福佢，亦都希望一家四口生活快乐。另外 ，Wei Wei Chang 佢话咧，今日我58岁生日，想点一只歌强啊，祝福我同大家身体健康嘅。另外张心佢话咧，我想点张卫健嘅身体健康，祝大家身体健康嘅。另外咧就系阿丽华咧，佢话哎呀，今日好开心啊，可以睇到直播啦。平时咧做嘢只可以听重温嘅、 嗯。 好啦，咁啊电话里边 有 另外一位 Debbie，Hello。 Hello， 你哋好啊！ 哇，你把声仲识系咁声咁嘅， 瞓紧 醒觉， 瞓紧觉咁你把声。 系啊，我喺公司。 哦，唔可以太大声。 唔好咁样啦， 犀利犀利啊！ 你入厕所唔敢 咩？胆啊你 ，Debbie， 佢可能已经匿咗入厕所噶啦。我估 系啊，我估挂住你哋啊，因为我之前打过嚟嘅，咁咧我嗰阵时喺屋企，所以可以好畅滑，而家就唔得啦。但我想大声。我想叫阿大佬先，大佬打招呼，跟住快歡迎你好， 快歡迎， 最緊要係歐不甩啦。 欧布拉啊，你叫欧布拉， 欧布拉， 欧布拉系啦，冇 啦，欧布 拉，你真系有听有听过知晒喎， 梗系有啦，仲有你哋 Bully 二人组啊 ，Otten 啊，靓仔 Otten 啊， 真系好胆啊 ，Debbie， 系咪好好听啊？今日呢 系 Otten 唱得好听 ，Otten， 我觉得佢要角逐十大中文冧曲， 系啊，好正啊，同埋咧，我想参加，不过我虽然18岁以上，但系咧，我想参加你哋嗰个暗 奋斗者， 系啊，奋斗者啊， 新时代 有冇年龄限制噶？ 冇，十八岁以上啊嘛， 真系咁，因为我个仔都、我个仔都29岁啦， 玩下咯，冇所谓。你把声咁细个又系29岁， 你把声似32岁啫， 系啊，你玩下咯，有乜所谓？ 系试下， 所以我想扮 B B 得唔得？ 你而家想扮 B B？ 点解啊？ 唔系佢想扮 B B 参加比赛， 扮 B B 配音啊！ 哦 ，B B 配音得可以， 好开心啊！好开心，再次同你哋倾电话。咁咧，我就要问候一一先，祝你身体健康， 多谢你， 同埋 Tiffany 都要身体。健康，因为佢啱啱肠胃炎好快，佢话 系 啦，系啦，咁个个都身体，系啦，个个都身体健康，好开心。 咁你打嚟做咩啫？ 咁我打嚟，我问候你。 咁样话爹哋 B B 啊，爹哋 B B 唔使 佢惊你唔记得讲自己个点唱名单。 我听到佢后边有好多人都讲紧嘢，系咪你同事嚟啊？ 系啊，啲同事系，而家讲完啦。 行开咗。 你呼喝佢嚟走。 系，计我应该入洗手间讲啊，我真系失败，我下次再打过嚟，我攞个电话入去讲。系，咁但系咧，我而家咧就真系想点唱啦。咁我有个朋友阿潘啦，阿潘系生日，咁佢过咗噶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咁三妹一家咧，因为佢爸爸就系啦，啱啱跌伤就出翻院，咁希望佢哋都可以 settle 到，系可以快啲，因为佢哋好孝顺嘅。咁我觉得咧，孝顺嗰啲仔女咧就系、是、好好嘅，咁我都好开心。咁希望佢爸爸身体健康。咁同埋我仔啦，彤彤咧，佢就因为做救护员嘅，咁佢真系辛苦啦，系啦。咁我都系啦，因为由细自然个由细到大个自然都系咁，咁我觉得几好，系好开心好嘅。咁我就好开心，咁啊，希望都系佢工作顺利啦，佢搵到佢自己份工，可以 enjoy 之余可以救到人、帮到人，咁就最好啦。 冇错， 系咁样，系啦，好多谢你哋啊。咁就系啦，咁啊，大阿小张张，我好中意同你倾电话，同埋咧，我觉得你咧，点讲？串数真系好快，我一路偷师噶。我见你咧，佢啊，譬如欧布勒咧，一讲嘢咧，你就即刻插上嘴咧，哇，真系超正！我而家学紧嘢。 系啊，喂，咁啊，多谢你，咁希望你嚟到我哋嘅奋斗者打个招呼，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好啦。 你想听嘅歌曲就系 张天赋嘅 MC。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哋送呢首 新歌俾你，好唔好？ 拜 拜，多谢， 拜拜， 继续加油做嘢啦。 时候不早，有呢首张天赋。 新开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 电话好多啦，咁啊留意都好多啦，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播晒成只，唔好意思啊。同埋咧，趁用呢个时间咧，约十零秒咧，即系多谢阿马老师啦，因为咧佢呕心沥血咧，呕出嚟嗰个风花雪咧，得到非常多嘅好评，更加要多谢饰演阿雪嘅阿蔡敬文啦， 同埋 阿蔡敬文 啦， 因为佢 大家都做得好， 嗰 种 嘅即系楚楚可怜啊！即系我听到好多听众话一路听个喊咧，我都真系觉得哇，喺感染力好劲啊！咁希望阿马老师继续俾多啲剧好嘅剧 嚟。 你都会继续努力，好唔好？ 好，电话呢边 ，Sammy，Hello，Hello，Sarah，Hello Michael，Hi，Sammy， 你好嘛 ？Hello， 小强， 点解你叫我最后啊？我嬲， 压轴啊嘛， 系啊， 最重要嗰个系最后啊嘛， 抢 嘴， 抢 嘴 ，Sammy 要再讲个，系 ，Hello， 再嚟个，嗌佢先啦 ，Hello， 马小强。Hello Sarah，Hello Michael， 我中意做最后，我中意做最后。喂，阿Sammy，你喺边度啊？咁大回声嘅， 唔紧要。 你系咪喺厕所啊？ 啊，唔系啊，唔系啊，唔系。 哦，喺房里边，系咪？系咪翻紧工？翻紧工 系 嘛？系。哦 ，OK， 忙忙碌啊，工作。呢个疫情有冇影响你嘅工作或者公司啊？要唔要 work from home 啊？ 因為呢段時間呢我自己就讀書啦，因為早幾個月前呢我就自己停咗自己嘅工作，因為身體上啦同埋有啲屋企嘅要處理啦，咁變咗話都好珍惜自己嘅時間，咁同埋都好多謝一啲朋友啦，好支持我啦，咁去讀書啦，咁同埋琴日見到一個同事，咁佢都講返佢自己有啲唔開心嘅，咁我希望藉著一個機會點唱俾所有香港嘅朋友啦，喺個疫情出現難過，咁但係呢個係我哋人生之中上上落落跌倒嘅時間，但係我哋要積極去面對，為自己加油，為香港。 其實都唔係淨我哋香港喎， 係 全世界都要啊！ 全世界都要，係啊！我哋嘅祝福應該係要可以無遠佛界，去到好遠嘅， 好遠， 祝福大家。不過其實都唔使擔心啊，有我哋人類有史以嚟嘅，其實都有好多啲咁嘅瘟疫啊、疫情啊，但 係 最後尾我哋都贏嘅， 冇錯， 係咪？ 一於係 冇錯， 冇錯。咁所以其實心怡咧都好有意思啊，佢有呢一首歌，佢話希望可以憑住你呢一首歌曲就可以等大家可以快啲戰勝疫情。 好的， 你自己講歌名啊， 就係憑著愛，我哋攜手努力支持。堅持我哋嘅信心咧，有愛心就會戰勝所有嘅嘢噶啦！ 我哋一齊加油， 好啦，拖住手啦， 加油啊！ 拖住手。 另外 ，Vanessa 咧想送只歌俾媽媽嘅，不過咧就未必可以播到你想要嘅 ，You Raise Me Up 啦嚇，唔好意思。好，其他朋友，我哋嘅時間就唔多，翻嚟希望仲可以聽到一個朋友。 仲有一個大佬，其實阿張小姐嘅話咧，都係希望咧有一首嘅歌曲送俾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希望大家抗疫成功啊！同力咧將我哋嘅疫情快啲過去。 似脚的温炉，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读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 好啦，时间唔多啦，我哋接听多一个电话，伟伟， 张先生， 张先生， 喂， 系， 你好啊， 系，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系啊，系啊，多谢晒你，你今日想点唱咩啊，阿张先生？ 今日想点唱一生中最爱嘅， 哇，好浪漫， 嗰个最爱系边个嚟咧？ 系我太太， 哇， 即系张太咯， 系啊， 结咗婚几耐啦？ 结咗21年啦， 哇。 同我差唔多，我都系差唔多。 哇，好犀利啊！你 好长情啊，好浪漫啊！ 点解可以维持咁耐，但系都咁 sweet 嘅？ 哎呀，张先生， 系啊，系啊，系啊！ 哇，你睇佢笑到。 其实李丽宇仲记唔记得以前《精神快活人》你有个客家话嘅吹喇噶？ 记得， 我而家都有啊。 系啊，点会唔记得咧？ 系啊，边个啊？ 但系因为嗰个吹喇，你娶你老婆啊？ 唔系， 因为佢系客家人。 因为系我系客家人。 哦，你客家人。 咁你试下讲几句啊？ 同你老婆 嗰个吹喇好得意噶， 吓系点样噶？ 表哥，你基比矮少艳杰，剪起后要拥我， 系咪记得？ 好似记得，好有用， 好似 开六年，剪起后后淡我， 精神发挥人真系好好听，系咪？即时传嘅， 好嘢，好嘢，好嘢。 咩咯？唔会成日都善变而黑人咯，拜拜。 而家你记，而家你点解你会记得晒嘅？ 咁醒啊！ 咁多年啦，廿几年前， 我都差啲唔记得。 系啊，我听嗰阵都系廿几岁，我而家都差唔多退休咯。 哦， 哇！ 恭喜你啊！咁咪好咯，我哋一路陪伴你，可以走过。 中唔中意我哋而家呢个安排啊？即系呢个节目啊？ 好好中意啊！你哋再复合翻，我都好开心啊！ 嗱，张先生问你一个问题，小张同我。嘅學客家話，你覺得邊個好啲啊？ 梗係你好啲啦，我覺得你好啲。 做咩啫？你做乜嘢？ 講翻公道嘅説話， 絕對 係 你 好啲話。 你咩都好過我嘅，其實係咪？塊面都長過我啦，你 小強腳好啲咯。 係啊，不過嗱咁樣，因為我唔想 做咩， 得好少時間播你首歌啊。咁我哋快快脆脆，因為得翻四分鐘唔夠，好嘛？ 嗯， 好啊，好啊。 咁你講埋，你有咩同太太講？ 你 I love you。 哇，好嘢！ 太太係叫做咩名啊？ 阿 May 啊， 哇， 好啦， 希望你哋永远都咁 sweet， 甜甜蜜蜜， 好冇？ 好 嘛， 好， 多谢晒， 拜拜， 拜拜。另外， 张生送俾阿 May 系啦，阿黎婆婆啊，咁亦都系咧祝佢嘅孙女咧就系阿 Wing 啊，即将咧就会生日啦，希望佢可以生日快乐，亦都祝佢嘅孙仔子豪个听教听话，身体健康。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快啲眼就一点钟，我哋今日礼拜节目送上俾大家，再一句，再一次讲句就系身体健康，大家。下个礼拜一十点钟， 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希望大家保重身体，有一个 nice weekend， 拜 拜。 拜 拜。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珍惜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